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只是给个名字和地址代收包裹就有钱赚，帮手带货回香港就可以免费旅行。 赚钱哪有那么容易，一心想找快钱，小心上了毒贩的当。 保安局禁毒处和香港海关提醒市民，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贩毒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和罚款500万元。贩毒有害，切勿上吊。 大专辩论赛2021准决赛， 辩题是派发消费券比现金更符合社会利益。正方香港大学。 我们是香港大学粤语辩论队的代表，来到大专辩论赛的四强，希望之后比赛可以顺顺利利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比赛片段会在星期日夜晚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大专辩论赛2021越辩越明。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是陆宇光。跟大家讲一下疫情相关的话题。本港截至昨晚是卫生防护中心是没有录得新增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的。今天事隔就是由去年的10月以来，今天第一次就出现了一个零确诊的一日，一个单日的零确诊的情况。咁但係呢，喺香港嘅疫情呢出现缓和之际呢，大家又开始关注到呢我哋邻近嘅广东省嘅疫情嘅情况啊。咁因为呢就係过去嗰几日啦，咁喺广州同埋深圳呢都出现咗一啲嘅个案呢係值得大家关注㗎。咁广东省这个广州市里面呢，咁更加出现咗一啲嘅飲茶群组啦，就係扩散去一啲嘅家庭群组嗰度。咁而呢係深圳呢亦都係出现咗一啲同盐田港相关嘅一啲冇症状感染的个案。先讲一讲广州市先。广州市就自从就是上个星期五有一个75岁的女士就去过一间茶楼那里饮茶，亦都是后来验出是确诊。她是验出有一个印度变种病毒的。之后亦都有一家这间茶楼有一个47岁的女士应亦都是验到是属于一个无症状感染的个案。好了，去到昨天就再出现多几宗的个案啊。咁分别呢就係有一名嘅74岁嘅女子，咁就係住喺呢荔湾区嘅学园小区啦。咁佢呢係一个确诊嘅个案嚟㗎。咁而另外呢就亦都有一啲嘅无症状嘅个案啦。咁包括呢係佢同住嘅一位媳妇啦，38岁嘅媳妇呢咁都係出现咗一个无症状感染嘅情况。而同样地同住啦，呢位嘅媳妇个仔啊，即系呢位74岁女士嘅孙咧，佢系11岁嘅一位男童咧，咁啊亦都系一个确诊嘅病例嚟噶。 咁至於咧呢個74歲嘅女子咧，咁就亦都喺早前咧就試過去另外一個嘅親戚，就係咧喺海珠區一個嘅侄女嘅一家嗰度咧就食飯啦。咁後來咧佢17歲嘅侄女咧，亦都係宣布係出現咗一個嘅無症狀感染嘅情況噶。咁所以即係話咧係尋日咧廣州市出現咗係2宗嘅確診個案，同埋2宗嘅無症狀感染情況。而呢個74歲嘅女子咧，係早前咧亦都去過咧，就係嗰間嘅茶樓嗰度飲茶噶。咁所以話咧，就係呢個飲茶嘅群組，亦都擴散去到咧呢個74歲女子嘅家人嗰度噶啦。咁啊，見到咧就係因為咧係呢個74歲嘅女子咧就住喺荔灣區嘅學園小區嗰度啦。咁所以都見到咧，咁就荔灣區咧就出現咗一個全民檢測嘅一個情況嚇。咁就安排咗荔灣區啊嚇，當局咧就安排咗荔灣區咧就超過100萬名嘅居民咧就尋日同埋今日咧就全區嘅有户籍人口、暫住人口咧都要做曬咧呢個核酸檢測啦。咁啊，見到咧有啲嘅網上嘅片段咧，都見到好多人咧，就係喺一啲嘅檢測站嗰度排隊咧，就做檢測啦咁。咁另外咧就係呢啲個案咧，亦都係頭先都講啦，佢有個17歲嘅侄女咧住海珠區啦嚇。咁所以咧，亦都大家都關注咧，究竟係咪呢個疫情咧，又喺廣州有一個擴散嘅情況。咁至於深圳市咧，亦都出現咗幾宗嘅一啲無症狀感染嘅個案啦嚇。嗱，尋日咧就喺龍崗區嚇就新增咗2宗嘅新型肺炎無症狀嘅感染啦，分別就係2名嘅男子，係54歲同埋15歲，咁就都係住喺咧呢個龍崗區嘅元山街呢個嘅安良社區同埋安良八村嗰度啊。咁佢哋咧都同之前咧有一啲嘅鹽田港嘅個案咧係有關聯噶。咁所以咧其實即係呢一輪咧，深圳嘅情況咧就已經出現咗7宗嚇冇症狀感染嘅情況，都係同咧呢個鹽田港相關嘅。咁好啦，即係都見到咧，就廣州市同埋深圳市都出現咗啲嘅個案啦，都同香港咧相當之近啊嚇，亦都有好多嘅回港二計劃咧，而家就進行緊嘅。咁雖則話咧，就係譬如頭先講呢個嘅荔灣區呢個嘅學園小區，因為出現咗家庭群組嘅感染咧，亦都咧係當局將呢個嘅小區個風險咧就提高到中風險，即係話咧嚟自呢個學園小區嘅譬如香港人啦。咁佢哋咧就唔能夠再咧就係冇檢疫嘅情況之下咧就使用回港而翻嚟香港噶啦。咁但係咧，大家亦都關注住咧就係咁即係廣州市同深圳市都出現咗一啲嘅個案啊。咁會唔會有一啲嘅其他嘅地區，即係啲仍然係低風險嘅地區都有啲嘅風險咧？咁大家都關注住，都見到有啲嘅政黨人士咧就講緊話咧就係、是、要唔要因應住而家內地廣東省嘅一啲疫情嘅情況？去到檢討一下而家嗰個回港二嘅名單同埋機制咧，咁嗱之前咧就係星期一嘅時候咧，政府就話因為咧即係呢個回港二就出現過一番嘅風波啦，咁所以咧就以後嘅回港二嘅政策咧都會跟翻咧內地嗰一套嘅風險評估，即係內地評估話嗰個地區係中風險咧，先至唔俾佢使用回港二啫，咁其他嘅地區咧都係可以用回港二嘅，咁但係喺呢個時候就正正咧就出現咗啲廣州同埋深圳市嘅一啲個案啦，咁係會唔會再一次成為咧呢個嘅回港二都成為咗大家嘅一個考慮嘅一個要檢討嘅一個對象咧嚇？咁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分享下咧你嘅睇法噶。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5月27日。朝早11点， 40位赞成，2位反对，议案获得通过。 立法会大会完成完善选举制度条例草案议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话：今次选举制度嘅完善离不开一国两制嘅初心。 有西方舆论、本地嘅反对派批评方案系民主倒退，扼杀香港市民嘅投票权。呢啲毫无根据嘅恶意批评，完全漠视咗香港過去幾年出現的議會以至社會的亂象，香港的選舉制度必須重回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上，才可以繼續前行。 保險界陳建波： 香港市民如果對國際打壓中國的行為視若無睹，到現在都不明白中國正面對新的八國聯軍的圍剿，在這個關鍵時間還為國家添煩添亂，真是枉為中國人。 草案在下午4点以40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三读。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说，通过修例是立法行政互相制衡及配合的成果。 落实爱国者治港后，我相信社会以至议会继续有不同的声音去反映香港整体的利益。我呼吁各位有志为香港做事的市民积极去参与未来这几场选举。 下午3点，本港今日没有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警方就支联会计划在30号举行的集会和游行，以及下个月4号举行的烛光集会发出反对通知书。 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属于犯法。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呼吁市民不要参与非法集会。 我再次提醒大家不要以身试法，任何人尝试挑战法律，包括限聚令、公安条例、香港国安法等等，警方都会严肃依法处理。 自由風，自由風節目咧，繼續討論緊咧，就係廣州嘅同埋廣東省嘅一啲疫情嘅情況啊！大家有咩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請嚟一位專家，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醫生啊！梁醫生你好， 啊，主持人你好，係。 你會點樣形容而家廣州市嗰個嘅疫情情況咧？係咪一個可以捉摸到嘅傳播鏈，還是即可能都有啲需要擔心關注嘅情況咧？ 我諗喺呢個階段咧，佢係喺譬如話深圳同埋廣州咧，都有兩個本身暫時都仲可以譬如追蹤到嘅一個嘅傳播鏈啦。雖然大家對嗰、那個即係話，尤其是廣州嗰個零號病人，我哋唔知啦。咁就係啊，但係整體嚟講咧，佢都仲未見到有一個即係話社區一個廣泛傳播信號住。咁但係因為而家佢都開始做緊一啲比較大型一啲嘅檢測咧，譬如你荔灣區嗰度咧，我哋都要留意跟住嚟緊幾日嗰個嘅整體嘅發展啦。咁然後就要小心嗰、那個即係話情況。咁同埋因為佢哋嗰個嘅中高峰地區咧，其實不斷都係更新緊咧，我哋最低限度都要做到同佢哋同步啦。咁如果我哋係發現呢係有一啲嘅區域入面呢，就話佢真係有啲個案係已經呢係譬如話公布咗呢，咁亦都唔排除呢喺一個小區嘅基礎入面呢，我哋未必一定要等到譬如衛健委入面呢係嗰、那個即係話決定呢都可以係更新我哋嗰、那個即係話嗰個名單嘅。因為始終都係話呢，因為始終話佢呢啲機制都好呢，無論佢喺內地咧，佢都可能有一個一個少少時間嘅滯後咧。如果我哋覺得係有需要嘅，其實我哋都可以係發現到有啲小區有問題嗰陣時，可以係提早更新，呢、這個都係可以接受嘅。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話咧，我哋都係要睇呢啲咁嘅計劃咧。就是因為廣東省最大的問題呢，就是我們回港以一個最重要的省份。如果我們是譬如說推了這件事呢，其實當然不想是太容易地將它全面地叫停。因為你叫停了廣東省入面呢，其實我想你差不多一個計劃將絕大部分都停曬㗎啦。咁包括埋嗰啲陸路啊，經過其他省份經陸路返嚟其實都停曬。喺咁嘅情形呢，咁其實就會一個比較大嘅影響，咁變咗咧，你可能真係要基於一個比較上係全面嘅風險評估先會咁做，尤其是如果呢啲咁嘅同樣嘅準則入面咧，到我第日通關嗰時候咧，其實都係可能希望用一個同樣嘅準則咧，係避免即係話如果係兩地有啲偶發性嘅個案，而未出現一個廣泛社區傳播嘅情況之下咧，唔好立刻係即係話影響到嗰啲，譬如話已經係開始咗嘅呢啲咁嘅安排咧。 嗯，你點解你會形容咧？即係廣州個情況係有一個即係清楚嘅傳播鏈咧？因為都見到咧，即係有最少兩名嘅查客啦，同埋一名嘅侍應都去過同一間嘅喺荔灣區嘅一個茶樓啦，嗰度飲茶啦，而去到出現一啲嘅個案，咁變咗。其实可能仲有其他查客有机会都在同一个场所感染了都不定的，所以为什么 他们都仍然追踪到他们去过的行动轨迹， 同埋嗰個行動軌跡，佢都仍然喺嗰個嘅話荔灣區入面咧。咁而喺跟住嗰啲嘅個案發現嗰啲咧，佢哋都係喺一啲嘅譬如話家屬度啦。咁變咗咧，嗰個嘅傳播鏈其實都仲係可以係睇到。咁同埋咧，佢其實就話喺佢哋初期做一啲嘅，譬如話啲嘅檢測咧，譬如啲比較大型嘅一啲檢測度咧，佢哋入邊咧喺其他啲，譬如你追蹤唔到一啲嘅特別嘅一啲嘅，譬如話可能出現傳播嘅地方嗰啲咧，譬如話冇一啲特別比較高風險接觸嘅地方嗰啲咧。冇啲所謂嗰啲真係話你唔知點解去感染嘅，揾唔解釋唔到嘅個案咧，嗰啲咧係就話，如果你揾到啲解釋唔到嘅個案咧，嗰、那個係一個咧，佢一個社區已經有個傳播源係廣泛滲透嘅信號咧，嗰、那個就反為危險嘅。 Okay, 如果你能夠揾到佢哋一個嘅接觸史咧，咁其實呢個相對安全，正如我哋自己嗰、那個譬如話個印裔嗰個群組咧。如果你揾得到所有人嘅接觸史入面咧，佢都係一啲高風險嘅接觸入面咧，佢哋受到感染咧，即係證明嗰個疫情未真係話廣泛個傳播越散入個社會度咧，咁就會比較安全咯。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揾到啲所謂我哋啲源頭不明嘅個案喺度出現咧，咁你個問題就好大啦。 OK 嚇，嗱頭先你都提過話咧，就係特區政府都可以考慮咧，即係先於衛健委咧去到考慮內地嘅啲地區咧，仲係咪去實行呢個回港二啦？咁嗱，譬如咧而家。內地嘅當局咧就將呢個嘅有家庭群組嘅荔灣區學園小區咧就列咗係中風險啦。咁即係話咧，即係而家香港跟佢咧，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小區嘅香港人咧就唔能夠用回港二啦。咁但係都頭先都講啦，因為佢哋個家庭群組咧已經有一個成員就喺海珠區啊，嚇有一個小區咧就係住嘅一位親友咧，咁就係出現無症狀感染啦。咁但係內地就未將佢列入中風險嘅。你覺得香港有冇需要列埋呢個海珠區嘅區？做呢个嘅中风险，唔俾佢哋回港二翻嚟咧。 嗱，其实政府其实都可以考虑嘅，譬如话你喺啲嘅，譬如有个案出现嘅，譬如话系一啲小区啦，譬如广州又好，深圳又好啦。如果佢哋未正式，譬如话列入一啲嘅，譬如话一啲嘅，譬如话中风险嘅地区咧，因为佢哋可能都会有一个时差咧，同埋佢哋可能考虑嗰、那个。即係話個標準入面咧，可能亦變咧係有一個唔同，但係因為咧，始終而家係牽涉到嘅咧係淨係我哋係回港嘅人士啫，對一個內地嘅居民咧係冇一個特別直接嘅影響。喺咁嘅情形入面咧，如果我哋係佢哋已經有公布咗嘅嘢，有一個比較上明確嘅一啲咁嘅個案，我哋知道喺嗰個區發生咧。咁我哋亦都可以咧，係預先一步咧，係將個小區咧，譬如話係將佢係列入一個即係話中風險地區啦。喺咁嘅情形咧，其實就係話係避免咗，因為係嗰個時差問題咧，令到有啲個案咧係走漏咁解嘅啫。咁呢樣嘢其實政府可以去考慮，因為咧就係話始終而家嗰個都係一個即係話係我哋淨係回港嘅情況啦。呢樣嘢我哋嘅點樣安排入面呢，其實係對嗰個內地方面呢係冇一個直接影響，就未必需要真係話內地有一個係個協商機制嚟到，好似我哋相如果係已經雙向嗰時候呢，你一定有協商機制處理呢咁嘅問題啦。咁呢樣其實可以考慮嘅，咁只不過就話因為我哋而家講緊係啲小區對成個回港二計劃冇一個好實質嘅影響呢，咁其實我只覺得呢度有足夠嘅彈性，其實政府可以就需要考慮。咁其實去澳門入面嘅有一啲嘅其實安排啊，同埋內地有啲省市呢，其實佢對一啲有疫情開始爆發地區呢，亦都唔排除有啲唔同嘅地方政府呢係會預先呢係會有啲特殊嘅安排，係俾嗰度返嚟嘅自己嘅人，即係話嘅居民嘅。咁呢樣嘢其實係係可以做嘅。咁亦都唔係話喺內地嘅制度入面亦都係有做嘅，所以又唔需要話太過嘅緊張。 梁醫生仲有分零鐘呢，想問多個問題，就係而家廣州嘅荔灣區呢就進行一個全民嘅檢測啦。咁講緊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緊嘅咧，就係內地廣東省啊，喺深圳市同埋廣州市嘅一啲新冠病毒確診嘅個案嘅。咁大家關注到咧，就係會唔會影響到呢啲地方咧，就係翻嚟香港嘅回港易計劃咧？咁嗱，其實咧，根據喺星期一咧，特區政府都講咧，就係話嚟緊回港易嗰個計劃咧，都會按翻內地衛健委嘅一啲公布嘅風險評級咧，去到調整嘅。咁啊，而家睇翻咧，就係截至到今日下晝啦嚇。咁啊，內地咧就將呢個廣東省兩個地方係設做中風險地區嘅啫。咁啊，包括咧就係廣州市荔灣區龍津街錦龍小區啦，同埋咧廣州市荔灣區嘅學園小區。咁呢兩個區咧都係呢個今次呢個廣州市嘅查客群組咧兩名嘅查客所住嘅一啲地區嚟噶。咁即係話呢兩個小區嘅香港人咧就唔可以用回港易免檢疫翻嚟香港啦。咁但係頭先即係我哋都訪問咗梁志超醫生啦，咁佢都講到話，其實都可以咧，特區政府考慮係先於衛健委咧，就將一啲嘅地區咧，就再去到列做中風險啊。咁佢都話咧，可以參考翻澳門嗰個做法啦。嗱，睇翻澳門咧，今日嘅朝早咧，咁啊出咗個告示，咁啊將一啲嘅地區嚟嘅一啲人士咧，咁就唔能夠再去到做一個免檢疫嘅安排啦。佢一定要做一個14日嘅指定地點醫學觀察啦。咁佢包嗰個地方咧，除咗頭先講廣州市嗰兩個小區之外咧，仲有咧就係深圳市嘅幾個啊，即係同鹽田港相關嘅個案嘅所住嘅地方，包括龍崗區啊，嚇嘅包括係鹽田區啊，嚇一啲嘅地方咧都列做咧就係唔能夠咧係免檢疫啦，一定要醫學觀察咧先至可以入去澳門嘅。咁所以其實香港啊，即係睇翻咧，即係而家呢深圳呢幾個小區啦，都未列入內地嘅一個中風險地區啊！咁其實香港可唔可以效法澳門咁樣，即係譬如回港易都暫停從呢啲深圳嘅小區嚇可以免檢疫嚟香港咧？咁另一個問題咧就係頭先都同阿梁志超醫生傾到咧，就係關於廣州市荔灣區個全民檢測啊！咁佢都講話其實即係內地有一啲嘅社會制度咧，就係都比較方便或者即係有效咁去做一個全民檢測嘅。咁睇翻佢哋廣州嗰個情況咧，咁其實咧，就是以社區居委做單位就做一個核酸檢測點的，那些居民就可以主動聯絡所在的居委，就按住居委工作人員的指示就去到指定的地點去做檢測工作。所以就是內地有一個這樣的社區居委的制度，梁志超醫生就是講緊這件事，就是方便到內地做一個全民檢測了。好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啊，咁大家对于今次内地广东省嘅疫情有咩睇法咧？使唔使影响到即系回港易嘅安排咧？欢迎打嚟1872311。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民主党医疗政策副发言人袁海文啊，袁海文你好， 系 ，hello 你好。 点样睇而家即系广东省头先讲广州同埋深圳嘅疫情，使唔使话调整翻嚟香港回港易政策嘅安排咧？ 我觉得绝对要嘅，因为咧你见到个个案咧唔系一日半日，同埋已经系连续好几日咧都系有啲即系中数，咁所以嗰个趋势系令人系非常担心。咁所以我觉得政府系即使唔系即刻话停或者系要延长嗰个检疫咧，我觉得都要好清楚讲到俾市民知咧，会有啲咩嘅准则。是去定嗰個風險，就唔係純粹係就係跟內地即係衛健委嗰種處理，因為大家可以見到，譬如新加坡同佢哋新加坡嗰個即係疫苗氣泡，其實我哋香港都會有一個熔斷機制。咁我覺得應該有啲類似嘅熔斷機制，啲指標應該係話到俾市民知咁樣樣咯。 嗯，咁但係即係而家香港係跟咧內地嗰個係對於唔同小區嘅一個風險評級，去到決定咧嗰個中風險嘅地區嘅咁。咁而家內地都繼續講緊話係。即係有確診者所住嘅小區先至係中風險啦。咁亦都講到話，即係其實內地做一個全民檢測啊、圍封啊，做得好有效、好快嘅咁。點樣去到同政府講話，即係需要再擴大嗰、那個停止回港易嘅範圍咧？ 係我諗其實咧而家大家都知道，即係新型冠狀病毒咧係有好多嘅潛伏期。咁而家唔係講緊一日半日咁樣，即係有個案，已經係連續多日有個案㗎啦。咁所以我諗用翻所有地區嘅經驗，就算香港嘅經驗，當年再咁多嘅個案，咁都可能係有啲即係社區嘅感染或者社區嘅爆發啦。咁我諗呢個風險係越嚟越高，而不能夠係忽視嘅。咁我哋而家就係最驚會唔會下一波嘅再嚟，就係呢啲嘅封關嗰個堵截上係會有嗰個即係問題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政府即刻即使唔係話即刻停。但係我諗佢都要好清楚， 講我哋香港有啲咩主動嘅機制係去處理呢個回港而有可能導致嘅一啲流動，令到係有啲病毒可能係會流入香港嘅情況咯。 你自己有冇啲建議啊？譬如話，即係要考慮啲乜嘢嘅情況，去到調整嗰個回港而嘅政策。 其實我覺得，譬如一啲連續嘅即係宗數呢啲都已經係可以係考慮。我哋其實本身都有啲嘅機制，同新加坡疫苗氣泡之前嘅機制都係話有個本地感染嗰個嘅個案嘅宗數，有個平均數都會咁樣定。又或者大家之前可以知道疫苗氣泡打完疫苗咧，係嗰個咧縮短咗隔離期嗰個檢疫期咧，喺唔同地方佢都會 set 咗一啲唔同嘅風險。咁嗰啲唔同地區嘅風險嗰個評級其實由香港自己去定。咁所以我覺得咪採用翻對新加坡嘅模式，又或者對其他非內地嘅模式，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完全可以。 唔係簡單啲講啦，即係而家廣州市即係跨區啦，都出現咗個案嘅時候，你覺得點樣調整法會比較好啲？即係究竟係成個廣州市停回港二啊，還是直頭成個廣東省停回港二咧？ 我諗如果係某啲嘅即係如果而家用省份單位，但係如果係有啲嘅城市或者有啲嘅即係細嘅地方，咁我覺得應該係擴大嗰個即係範圍，就唔係淨係。只是那棟樓去處理，即是擴大範圍，例如好像就是廣州市這樣，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方向。 是，其實呢就有些的人士呢，即上次那個回港二啊，就是停曬廣東省之後又回復翻之前的做法，那個風波出現了之後呢，有些人是講過不同的考慮的，譬如說廣東省會很多香港人的、哦、如果你是擴大那個的停止回港二的範圍，可能即係好影響好多香港人翻唔到嚟香港嘅喎，你點樣回應啊？ 我覺得就個問題就正正係嗰個機制點樣定呢個高風險、中風險係唔夠清晰咯，唔夠透明。如果係好清楚，用個中數或者平均嘅中數呢啲好客觀嘅數字已經擺咗出嚟，咁我覺得就冇呢啲爭拗啦。即係譬如新加坡，大家就會知道有個指標，哇！好似個本地嗰個宗數或者係不能確定源頭嘅宗數已經係達到某個水平咯，係咪會有問題？咁會有個期望，有個預期，就唔會出現到即係嗰啲嘅。而家你講話即係有唔同嘅意見，或者用嗰啲甚至係政治壓力係去即係處理啦。始終而家我諗防疫，大家都會好同意，應該係科學主導客觀數據去行先噶嘛。咁我覺得應該就用翻呢個做法，而香港政府唔係冇呢個做法參考，咁點解會一個地方又一樣，其他地方又會唔同咧？咁我覺得即係病毒係唔會分國界噶嘛，或者唔會分地域噶嘛。咁我覺得咪用翻同一個機制，比較清晰統一嘅標準去處理。我諗係喺個防疫上係最理想咯。 嗱，而家香港嘅疫情就緩和咗好多啦。尋日就單日零確診啦。咁而家即係香港都話係同內地傾緊咧，就係通關嘅問題啊嚇。咁你自己會有啲咩嘅建議咧？因為之前都好多嘅討論啦，就係講緊有冇熔斷機制啊嚇，即係香港同內地通關，使唔使話即係打疫苗先可以免檢疫過關啊？等等，你自己有咩嘅建議啊？ 嗱，我覺得咧，嗰、那個通關咧，點樣即係任何地方啦，哪怕係新加坡好，或者而家我哋會傾係即係內地，甚至係其他地方，我諗一定係要對等啦。如果係啦，即係當地係需要我哋係去打疫苗嘅，咁佢有佢哋考慮啦，譬如醫療啊等等。咁我覺得應該係對等，就唔應該係一邊有一邊冇咁樣。咁所以如果你話當地嘅疫情係控制理想，咁如果其實內地都會有需要一個即係疫苗要求，我覺得香港好自然，或者我哋自己比較穩定呢個角度，其實有個接種疫苗接種齊兩劑國家認可嘅疫苗或者世衛認可嘅疫苗，咁我覺得都係有必要嘅咁咯。 嗯，好啊，唔該曬袁海文，多謝你嚇。 好， 袁海文就是民主党的医疗政策副发言人，我们都继续关注着就是不同地区，我们邻近地区的疫情，看究竟跟香港的关系又会是怎样。休息一阵，转头回来讲讲关于屯马线的发展。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社交英语的问题 ,social English 的问题，他问如果在台上面叫人喂可不可以递支胡椒过来啊，或者递支盐过来呢，我们通常可以怎么说呢？好常见的一个字呢，我就是说呢 pass, P-A-S-S, 一个动词就是给啦。咁我成句点讲咧 ？Could you pass me the salt, please? Could you please pass me the salt? Pass me the salt 就可以了。OK， 咁就唔使话 the bottle of salt 咁又太夸张啦。OK，the salt 就可以了，或者 the pepper。OK，can、okay? I get the salt？ 如果你想直接少少就 ，can I get the salt please？ Or could you pass me the salt？ 咁咧就可以啦。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嘅主持声音导航。今个星期有佢正式登场 ，Richie。大家好啊，我是住喺瑞士嘅香港人林海君，我好高兴可以喺嚟緊香港电台大城小事嘅节目里面同大家介绍瑞士，到时我会讲下呢边嘅食物啦、生活啦，同埋所有风土人情嘅。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大城小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下午的5:49，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这一节想谈一下港铁屯马线的开通的进度。屯马线是讲的就是东起这个的乌溪沙西至屯门的一条线来的。全长56公里 ,27 个车站。其实呢第一期已经通过车的了，一直就由乌溪沙就去到启德站已经通过车的了，去年的2月的时候。就第二期就讲的就是由启德去到红磡呢段嘅路段咧，咁本身咧就话今年嘅第三季咧就通车噶，咁但系咧寻日就有个消息就透露，就系话咧最快下月底咧就会全线通车噶啦，咁预计可能会系下个月嘅6月27号星期日去到启用添，咁即系话咧系呢个荃马线通车啦，咁但系至于另外一个大家都关注嘅路段咧，就系、是、沙中线咧就都有一段嘅过海路段啦，咁即系讲紧咧就系红磡至金钟站嘅呢段沙中线过海段咧，就好可能咧就要再延期啦，延至到出年嘅第二或者第三季咧先至启用噶。咁各位听众，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好期待呢个嘅屯马线同埋沙中线嘅路段通车咧？咁大家对于呢个进度有咩嘅睇法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嗱，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民建联立法会议员，亦都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陈恒斌啊。陈恒斌你好。 Hello， 你好，卢宇光。 对于屯马线的第二期呢，就是提早，即相信啦，消息人士透露就会提早通车啦，你满唔满意这个进度啊？ 本身呢就一个铁路嘅通车呢通常都係用三个月去做测试嘅。咁本身屯马线呢一期係去年一月开始用啦。咁其他全线呢就差唔多係今年二月开始係试嘅。咁所以去到而家都已经过咗三个月㗎啦。咁所以我哋早前都话即係希望政府同港铁各方面呢去商讨个通车日期。咁呢轮呢综合各方消息呢就係、是即係应该係有机会喺下个月是通车的。咁呢个做法我是表示欢迎的。因为事实上在沿线呢其实很多居民都是即是等了很久，尤其是土瓜湾啊何文田一带居民，成条线的兴建呢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咁但是一直都未能够使用。咁如果通车呢对于他们来讲就更加方便了。 嗯。不过呢就关于车费的问题呢咁都是要再去厘定的。因为呢即都嗱而家呢即譬如红磡至到呢就是譬如钻石山这一段路呢咁可以即经东铁转这个观塘线啦。咁迟啲呢就可以即直接呢就是搭这个嘅屯马线啦。咁但是那个票价嗰个嘅机制上面啊是不是两边一样呢，还是即可能而家睇嚟个可能有啲差别，有一个所谓短贵长平嘅一个情况出现。你担唔担心呢要有咩嘅建议俾港铁呢？ 事实上呢就原先东铁个票价呢就比起西铁系平好多嘅。咁所以呢即使屯马线喺马鞍山线呢嗰、那个车呢都系贵啲嘅。咁所以喺屯马线开通咗一期嘅时候呢会出现咗，如果你系同样喺大围站出发，你用屯马线去钻石山同埋你用东铁去钻石山呢，其实嗰个价钱就差一截嘅。咁呢个咁嘅情况呢将来系一样会出现嘅。咁呢个安排呢我就希望即系趁住东铁 啊，同埋即係屯馬線開通啦，同東鐵啊，同埋西鐵啊等等嘅線咧，係個票價咧係重新有一個釐定啦。咁因為西鐵過去嘅票價其實都一路係好貴嘅，咁我都希望即係西鐵啊有得減價啦。咁對於屯馬線嚟講，亦都可以即係借機會係個票價做一啲下降嘅調整啦。 嗯。另一個問題咧，就係關於而家屯馬線第二期區內嗰啲嘅交通嘅情況啦。咁有啲嘅地區人士咧都擔心就係話啊，其實開通咗屯馬線啦，會唔會都影響到區內嘅一啲巴士同小巴嘅線路咧？咁有啲人話未通車，有啲嘅巴士路線已經受到重組嘅影響啦。咁希望咧就係話咧係第時嗰個屯馬線嘅票價唔好偏離咧嗰個巴士小巴線嘅票價太遠啦。又有啲咁樣嘅地區聲音。 系呢个地区声音系有嘅，因为如果你话个全部都系得铁路，咁就大家少咗选择啦。咁所以咧喺屯马线开通之后咧，有一部分地区嘅线咧可能要需要重组啊。咁就尤其是一啲小巴咧，佢可能喺通车之后咧，个客源就会受到影响嘅。咁呢一方面都需要一啲嘢重组。咁至于屯马线咧，系本身佢系一条好长嘅线，由东至西咧，咁喺过去咧都比较少直接嘅巴士行到咁长嘅。咁所以喺长途嘅巴士上面咧，反而影响会少啲。但系对于地区嘅一啲小巴线咧，有机会系受到影响嘅。 嗯。咁你希望会唔会即係可能係多方嘅配合都係即係唔好去重组呢啲嘅巴士小巴士，会唔会咁呢？ 即係我都希望呢，即係政府呢去了解返嗰啲线係咪即係因为通车之后呢受到影响，咁同佢哋喺路线上面呢係做一啲嘅调整，令到佢哋都可以继续经营得到啦。咁譬如话原先可能行嘅路线再比如行长少少，咁去到唔同啲嘅地方，咁佢哋又有返个竞争力喺度。咁但係有可能都少不免有一啲係好粗度重复嘅线呢係会受到影响嘅。 好啦，另外咧就系关于沙中线过海段啦，即系头先讲咧就系红磡至金钟嘅一段过海路段啦。咁啊，寻日咧就系港铁嘅行政总裁金泽培咧，咁都亦都讲到话，呢个嘅工程咧就受住两项嘅关键工序所影响啊。咁包括咧就新旧路轨嘅接驳工作啦，新信号系统同埋新车延迟近两季先至投入服务啦。咁所以咧就系呢个原定咧明年第一季冲车咧，应该咧就好严峻啦。所以话咧，呢个嘅沙中线过海段咧，应该咧好大可能咧又会延迟啦。点样睇呢个情况啊？ 呢个情况咧，早前即系港铁上嚟铁路事宜小组嘅时候咧，佢都有讲到咧，就系话如果2022年第一季通车咧，系有难度嘅。咁佢之前讲咗嘅，咁但系其实而家港铁咧，大部分嘅工程都已经完成啦。我哋都希望佢系可以集中公司上下嘅精力咧。是将余下呢一段是搞掂，交返去量例成绩出嚟。咁若果是即係要延迟都好，都希望喺2022年之内啦，就唔好搞到2023啦。 嗯，其实呢即係红磡站呢，咁之前出现过好多嘅风波啦，包括佢哋嘅扩建月台工程呢被揭发有人剪钢筋呢啲事故啦。虽然嗰个调查报告话都出晒㗎啦，咁但你哋即係作为立法会啊，会点样去继续去跟进住呢个情况，或者係喺即係将来去到宣传啦，去到通车嘅时候点样去到即係去到即係争取市民嘅信心。 嗱，呢一次咧，紅磡站嘅事件咧，其實係改變咗好多嘢嘅。嗱，第一樣嘢就係以往係由政府俾錢，跟住叫港鐵去建造啦。呢、這個叫做即係呢種合約嘅模式，叫委託合約模式咧。我相信以後都未必會用噶啦。咁另外就係對於港鐵嘅監工又好，甚至其他工程嘅監工上面都好啦，日後都係有一個比較大嘅改變嘅。咁所以呢一次紅磡站嘅問題咧，都牽動咗大家對工程監工嘅關注。咁早前咧就嗰份調查報告咧，我哋都喺鐵路事小組裏面開咗個會，特登係有個特別會去跟進嗰份報告嘅內容嘅。咁報告內容咧都係寫咗佢哋認為咧專家檢測佢係安全嘅。咁日後我哋都會即係繼續留意啦。咁甚至乎咧，港鐵對於即係。 佢日後嘅保養嘅責任啦，甚至乎嗰啲賠款嘅問題啦，我哋都希望政府咧係要正面同埋認真去跟進，就唔好即係放過任何喺個過程裏面有缺失嘅人啦。 嗯，頭先你話即係由政府出資去到委託港鐵做工程呢個嘅委託制度需要去檢討啦，你覺得應該點樣檢討法啊？ 嗱跟住落嚟咧，其他嘅站啦，包括今日應該會公布嘅洪水橋站啦，又或者北環線啦，都係會用一種叫做港鐵叫擁有興建同埋經營權嘅模式去興建嘅，咁就唔會再由政府個庫房攞錢出嚟，而係由港鐵自己攞錢出嚟。咁佢自己攞錢出嚟，佢又更加著緊個荷包啦。咁以前係由政府攞錢出嚟委託佢去興建嘅，咁譬如話高鐵。同埋係呢個沙中線咧，都係用呢種模式咧，變成佢喺個過程裏面就被譽為大沙蟲啊，或者喺監工上面咧係冇咁著緊嘅。咁呢個係我哋覺得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呢個委託協議嘅模式去經營啦。嗯、但係當然喺成個嘅背景當中咧，亦都係有當其時十大工程咧、嗯、一齊展開咧工人不足嘅問題啦。咁所以。嗯以后我相信都未必会用呢一种制度。 OK， 好啊，唔该晒陈恒斌，多谢你吓、 好， 陈恒斌咧就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嚟噶，听一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之内慢线啦，系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咁就系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啦，有坏车噶，车龙就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喺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而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啦，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09.18 瑞士法郎0.898加元1.21人民币6.375英镑对美元1.414欧元对美元1.221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31港金收市报17,580元，比上日收市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9美元，卖出1,895.6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2，系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多单嘅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咁喺九龙区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较早前近笔架山花园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咧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呈祥道近蝴蝶谷。咁另外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联合道桥面，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啱啱拖走咗，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彩虹村。至于较早前喺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窝打路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一带嘅交通繁忙，车龙有待消散。咁而喺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咧，较早前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而家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噶。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嘅车龙一路排到去大埔公路沙田段近沙田马场。另外喺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嘅快线系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咁但系车龙一带消散。而家龙尾都去到新田围村。反方向咧，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两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骏发花园。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嘅车龙排到乐观塘游泳池。

咁都喺兩個嘅遊行同埋集會申請之中咧，警方都主要係講到話咧係而家有一個嘅防疫嘅需要啦嚇。咁都講到話而家係有599G啊，所謂一個限聚令啦，係唔可以咧就係進行公眾地方多過四人嘅群組聚集。咁亦都講到話咧，而家嘅香港嘅病毒應變級別啦，仍然都係緊急嘅最高級別啦。咁同埋咧就話人多咧都係一個高危嘅活動啊。咁所以咧就反對同埋禁止相關嘅遊行同埋集會啊。並且咧亦都講話，如果你哋繼續去到即係進行呢啲嘅公眾遊行或者集會咧，咁有機會咧就係屬於呢個未經批准集結。咁呢個係保安局局長李家超都係咁講啊。頭先立法會都咁講，就係話即係如果大家係繼續去參與呢個活動咧，就係有機會咧就屬於呢個未經批准集結噶。咁已經係咧就係第二年啦，就係、是、警方係反對支聯會所申請嘅呢個遊行同埋咧六四嘅燭光晚會嚇。黃偉豪點睇呢件事？ 嗱，我覺得反對咧，我諗好多人都唔感到意外噶啦嚇，因為你知國安法成立咗之後咧，其實好多嘢關於支聯會都變得好敏感噶。咁但我反而係覺得即係警方俾出嚟嘅理由咧，即係個說服力咧就唔係好高嘅嚇，因為大家即係啱啱你都知啦嚇，琴晚有個月食嘅事件發生啦，其實通街都係人嘅，咁所以我哋如果單憑警方俾嘅理由就話我唔想人群聚集，因為嗰個疫情嘅問題，咁似乎咧個理由咧就好難令人信服，同埋即係你當佢禁止遊行係 OK 啦，因為條街咁熱，其實都未必遊行。但係維園嘅燭光晚會，大家都知道咧，其實個地方係好大嘅。我又相信即係如果係個防疫係一個憂慮嘅時候，你亦都有方法處理嘅，即係可唔可以即係人同人之間嘅距離係遠啲啊，或者係限制入場嘅人數啊？咁但係而家就好似係好一刀切啦，同埋當通街都係人嘅時候咧，用一個人群聚集去抗疫理由去否決咗呢一個即係咁有歷史意義嘅集會咧，我又覺得好似係好牽強下個原因。 其實尋晚嗰個月食嘅活動咧，即係好多市民係自發喺一啲嘅空曠嘅地方，喺公眾地方嗰度睇月亮啦，咁就冇申請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有申請嘅一啲户外地方嘅集會咧，其實都試過，即係譬如話係早前咧就有歌手喺中環海濱嗰個公眾地方嗰度咧，咁就舉辦過演唱會啦。咁嗰時都係喺一個有呢個嘅社交距離、有防疫措施嘅情況底下咧，都係容許咧呢啲嘅人多聚集嘅場面咧可以發生嘅。咁所以今次即係警方係以疫情嘅理由咧，咁就係拒絕咗，就話啲反對咗啦嚇，即係六四嘅燭光晚會咧，咁又係咪一致咧嚇？而另一方面咧，頭先阿黃偉豪你都提過，國安法就已經實施咗啦，咁會唔會都對於即係今次嘅六四晚會嘅申請有關係咧？咁根據報道咧，咁其實早前咧支聯會嘅代表都同警方嘅代表會面過啦，咁都引述翻咧，其實警方喺會上面係問過，即係譬如遊行啊嚇集會啊嘅一啲目的，同埋問過咧支聯會所謂五大綱領啦嚇，咁支聯會都有答到嘅，不過咧就警方喺現場咧就冇回應啦，以至到咧而家回覆翻支聯會嚇一個反對通知書咧，都係冇用過即係一啲刑事罪行相關嘅條例咧，去到審視咧今次集會嘅或者遊行嘅申請嘅，咁所以係咪真係同國安法有關咧？又真係唔敢肯定咁講嚇。 嗯。我諗其實呢個都係要牽涉到嗰個國際形象啦，即係政府都係想話即係淡化禁止呢個集會嘅原因係即係基於公眾衞生多過係一個即係政治理由啦。但係我諗即係要令人信服嘅機會咧，就似乎比較即係唔係太高啦。 嗯，大家點睇呢件事呢？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啦。嗱，電話旁邊就請嚟支聯會嘅代表啦，有支聯會嘅常務秘書部召集人梁錦威啊，梁錦威你好， 系你好啊，梁錦威， 点样睇今次警方同埋我知你哋之前都有向过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去发个信啦吓，即系两边都回复咗系反对你哋嘅游行同埋六四晚会啊，点睇啊？ 我哋就当然对嗰个结果系失望啦。咁因为我哋其实今年我哋继续申请举办嗰个六四集会，其实系希望可以合法同埋和平咁样进行啦。咁所以就之前我哋同警察會面的時候，我們都強調了很多次，其實一些的防疫的措施我們會遵守的。我們都舉了一些例子，就是包括現在其實政府很多的設施，就是包括海灘啊，甚至是一些演唱會其實都仍然可以進行的。那我們 舉咗呢啲例子啦。咁但係警方到最後都係用嗰個防疫措施咧，去到作為反對或者禁止我哋集會嘅理由咧。其實我哋覺得呢個似乎就係一個推搪嘅藉口咯。咁佢哋其實主要都係唔想見到六四晚係數以萬計嘅市民喺維園舉起燭光啦。咁咁我哋而家其實都入咗嗰個上訴申請嘅，咁就應該未來一兩日就會進行嗰個上訴聆訊啦。咁我都希望我哋個上訴可以成功，令到我哋下個禮拜嗰個六四悼念酒會可以如期同埋順利咁樣進行。 嗱，梁錦威啊，即係今次警方嘅回覆咧，就係以疫情嘅理由啦，有限聚令啦，咁就去到反對你哋嘅遊行同集會啦。咁其實你哋同你哋嘅會面上面咧，咁其實有冇傾過一啲任何嘅防疫措施可行可以安排到嘅咧？ 其實我哋都喺個會面裏面都提出咗我哋一啲防疫措施嘅，其實即係主要係參考政府咧而家就住保持社交距離啊，又或者一啲基本嘅防疫措施，即係包括全程需要戴口罩啊等等咧。其實我哋都強調我哋係會有呢啲嘅措施嘅。咁所以我哋其實對於警方話我哋嗰個防疫措施其實係即係佢覺得我哋一啲防疫措施其實唔可行，我哋就覺得唔合理咯，即係唔係一個合理嘅回覆啦。 之前都有報道講咧，你哋嘅會面上面咧係警方問過支聯會嘅五大綱領啦。咁、但係後來咧，而家今次嘅回覆咧就冇就住你哋嘅五大綱領啊，或者任何刑事嘅條例啊，或者國安法啦、啊，去到檢視你哋嘅申請、啊。你點樣理解呢件事啊？ 其實無論係我哋早前同警方會面啦，到今日嗰、那個反對遊行嘅通知同埋禁止集會嘅通知書咧，都冇提過我哋嘅任何綱領或者悼念六四呢一件事上面咧係違反咗國安法嘅。咁而甚至今日李家超見傳媒嘅時候咧，其實佢都冇正面回應過呢件事嘅。咁我其實覺得咧，政府而家似乎係製造緊一個似是而非嘅假象，就令人覺得好似我哋會抵觸國安法或者悼念六四會抵觸國安法，但係實際佢哋其實冇咁樣講過，佢哋就想俾人一個咁樣嘅錯覺，就令到市民因為咁樣擔心咧，而唔喺六四當日繼續舉起燭光悼念六四咯。咁我諗呢個係政府嘅打算嚟嘅，就希望製造一啲嘅恐懼感俾市民。 系 啊，阿梁錦威啊，我想问一下，即系虽然而家你哋上诉紧啦，咁但系即系从过往经验咧，其实可能成功嘅机会都未必好大。咁万一真系失败咗嘅时候咧，咁你今年支联会有啲咩活动？你会唔会即系放弃去维园纪念六四啊？定有其他嘅安排咧？ 我哋其实唔同嘅安排，我哋都评估紧嘅，因为我哋其实都就住警方今日俾我哋嗰个回复咧，其实我哋就住个理据嚟就评估紧，因为我哋前提系希望燭光可以繼續燃點在六四當晚，同時我都希望可以保障到市民的安全，希望市民可以在一個合法和和平的情況底下可以繼續悼念六四的死難者。所以我們現在就評估不同的方案，我們現階段就會主力是一方面就是就著那個上訴聆訊我們在準備，同時我們都評估其他的方案，現階段就未有定案的。 咁你而家嘅諗法會唔會其實因為你見警方咧嗰個態度都幾強硬，你會唔會覺得其實如果當晚即係如果警方真係推翻你嘅上訴，當晚如果市民入維園嘅時候個風險幾大，同埋會唔會即係今年考慮用一個即係遍地開花嘅形式咧？其實舊年都有嘅，我記得，因為舊年我記得喺啲地鐵站附近啊，譬如喺大圍港鐵站附近啊，都有啲人拎起燭光去悼念六四嘅。咁你會唔會有啲咁嘅諗法啊？或者即係會唔會覺得維園好危險啊？咁 我哋而家咧其實就評估緊嗰、那個做法嘅，即係包括舊年我哋嘅一啲經驗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就而家就仲評估緊咧，究竟邊啲方案係可以保障到市民悼念六四嗰、那個即係喺六四當晚點起燭光呢個嘅悼念活動嘅，我哋其實就唔希望任何市民咧係因為悼念六四而被捕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就都評估緊唔同方案啦。咁舊年一啲嘅做法，我哋其實而家都評估緊，我哋會唔會繼續啊咁樣，即係包括頭先講過就係一啲遍地燭光嘅悼念活動啊等等，我哋其實都評估緊嘅。 明白。 咁但系我哋就个定案就都仲未有，咁我哋都仍然系希望上诉我哋可以成功。咁同时我哋都会做定一啲嘅准备同埋评估啦，即系万一上诉失败之后，其实我哋嚟紧嘅六四晚，我哋个悼念活动会点样进行啊？咁我哋都评估紧嘅而家。 你预期嗰个上诉结果几时会有啊？ 我谂咧，而家嚟紧个上诉聆讯就应该未来一至两日会进行嘅。咁我谂最迟就应该星期六就会有结果咯。 我明白。 好啊，唔该晒梁锦威，多谢你吓。 好，唔该你。 梁锦威咧就系支联会常务秘书部嘅召集人嚟噶，不过黄伟豪啊就要即系让听众都留意翻啦吓。咁、 啊、 其实即系警方同埋今日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咧都有提到话，即系呢个嘅如果冇啊。警方發出的不反對通知書，咁、就大家去到參與呢個嘅相關嘅公眾集會或者公眾遊行咧，係屬於呢個未經批准集結嘅。咁、李家超局長咧就更加係即係呼籲啦，啲市民就要留意個限聚令啊等等啦，就係唔好以身試法啦嚇。咁亦都睇翻咧，就係舊年啊嚇，同樣地咧都係冇呢個嘅不反對通知書，咁結果咧就有一啲嘅人士咧就進入咗圍院啦嚇，咁結果咧就係被控噶，被控就係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咁當中咧就有四個人咧就係上個月係認咗罪，包括咧就係黃之峰、岑奧輝、袁家偉同埋梁海晴啦，四個人咧係上個月係認咗罪，咁結果咧就被判囚咧四至十個月不等，咁所以咧今年啦嚇，照樣地如果係上訴都唔成功嘅話，咁可能咧就市民去到咧圍院再去參與呢啲嘅集會嘅時候咧，有一個法律風險啊！的確係。 嗱，我所以其實我諗咧，即係如果警方係咁立場係咁強硬咧，其實都到時可能有啲混亂嘅場面出現。咁你知其實圍院都係一個公眾嘅空間嚟，都有好多人嘅。咁你到時因為舊年嘅情況咧，即係我如果冇記錯，舊年其實咧係政府係封咗個球場嘅。咁跟住咧，有啲人就自發將啲即係嗰啲鐵馬就移走咗，咁跟住咧就入咗去坐低嘅。我即係記得個當時嘅情況。咁但係今年警方會唔會咁樣做咧？封咗成個球場。咁如果你話封咗球場啦，即係吸收咗舊年嘅法律風險啊，因為即係當中有啲人士俾人拉咗啦，特別係帶頭搬走啲鐵馬。咁如果喺外邊揸住啲竹竿，咁嗰個又算唔算參與咗非法集會？同埋即係亦都係咁樣，會唔會限制咗市民自由？即係可能佢冇嗌任何口号嘅，就咁揸住好静默咁样揸住啲竹竿啊，咁会唔会又会俾警方觉得啊？其实你都系悼念紧嘅，咁你又参与紧个非法集会咧？因为始终围院其实好多人咁，好多市民咁啊，特别系而家即系夜晚系凉凉地咁，可能大家出去散下步咁样咧吓。 都可能考验咧，即系警方喺现场嗰个嘅执法状况啦吓。即系正如你所讲，围院系一个即系公众地方啦吓，咁好多市民都可以。即係自由出入圍院嘅，咁如果即係警方點樣去判斷啊？現場嘅市民係咪參與緊六四悼念嘅晚會咧？嚇，咁可能都好考驗嗰個執法嘅準則啊！即係譬如話嗰個市民嘅衣著嚇，佢攜帶嘅物品。佢有冇嗌口號或者係一啲佢有冇做一啲嘅標語嚇、去到同六四相關嘅咧？咁呢度可能好多條線咧，就去到挑戰呢個嘅警方嘅執法嘅準則噶啦，可能 係啊，所以我成日覺得咧，即係因為政府喺宣傳國安法嘅時候都話過，即係影響嘅只係好少數啊嘛。我記得當時亦都有人問過嚇、問過一啲人士，我如果冇記錯，包括咗梁愛詩嘅，即係話喂呢啲會唔會嗌口號係犯法啊？咁我記得當時答案都唔係好肯定嘅，都係話喂睇下即係嗰個情景係點啦。即係你如果嗌一兩句，就應該風險未必好大嘅，或者做開嘅嘢都應該要繼續做嘅。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今次係一個試金石嚟嘅，就係話即係會唔會過往做開嘅嘢係而家又唔可以做咧？同埋呢個亦都係同社會運動分開，大家都知道，因為圍院咧嘅竹竿集會咧係做咗好多年嘅。嚇，同埋都係好和平嘅，同埋好多咧，即係我記得好多新聞訪問都係問咗好多人咧，其實係唔會參與示威遊行嘅人咧，都會去悼念六四嘅。咁所以如果今次係收得好緊嘅時候咧，我又覺得可能俾人覺得，喂，當初我哋話實施國安法係定海神針，社會穩定。咁而家好似對於市民嘅自由真係好大嘅限制喎，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政府亦都要小心噶。 嗱，如果而家香港咧就係用一個防疫嘅理由啦，去對呢個嘅六四集會同埋遊行咧就發 出咗反對嘅通知書啦。咁睇翻一海之隔嘅澳門咧，其實尋日咧，澳門嘅治安警察局咧都對於咧就係佢哋嘅澳門民主發展聯委會啊嚇嘅六四集會嘅申請咧，都作出咗一個嘅反對。咁佢嘅理由咧？就當然都有防疫嘅因素，不過咧就亦都有其他嘅一啲佢哋嘅刑法典啊，嚇裡面嘅一啲法律根據，並且話咧過往佢哋嘅六四集會咧係有違反刑法典嘅規定。嗱，雖然咧即係香港同澳門嘅法律咧就係相信即係有好多唔同之處啦，但讓我哋咧都睇一睇即係同為特區啊，咁究竟即係澳門嘅治安警察局係點樣反對澳門嘅六四集會啦？咁佢話咧過往睇翻過往嘅啲六四集會啦，咁就有好多嘅煽動性。嘅图片同文字，包括话系屠城啊、迫害啊、中共政权祸国殃民啊等等呢啲嘅字眼咧，咁就系一啲嘅认为咧系一啲有悖事实真相嘅虚假宣传，并且咧损害咗中央政府嘅信誉、威信同埋公信力。咁所以咧就澳门就根据咧系呢个刑法典呢个嘅公开及诋毁罪，同埋咧就系侵犯行使公共当局权力之法人罪咧，话咧呢啲口号啊吓，或者语句咧系有违呢个刑法典。另外咧，亦都讲到话咧，系过往嘅集会咧，系有试过，譬如话系煽动颠覆中国共产党嘅领导地位啦，甚至咧就系鼓吹茉莉花革命啊，宣传咧就系无忘六四战斗到底啊。亦都讲话即系平反六四革命尚未成功呢啲字眼咧。澳门嘅治安警察局就话咧系违反咗刑法典里面咧以暴力变更以确立之制度罪。嗱，人哋咧就澳門咧就係用咗一啲刑事相關嘅法例咧，去到檢視佢哋嘅六四集會申請。香港就冇啲，又點樣理解咧？黃偉豪 嗱，我諗咧，即係而家個情況都係特區政府都唔想即係太過俾人覺得我哋已經澳門化咗，因為澳門其實就即係好強硬咗好多年嘅。你知即係澳門即係好多嘢香港係做得嘅，澳門係即係直情係犯法，即係會拉你嘅。咁所以我個對於今次警方係用或者包括咗政務司司長嘅回應啦，都係用翻呢個防疫做理由，而唔用呢個國安法做理由咧。即係我都有即係有啲百感交集嘅。即係好嘅地方咧，就好似佢都唔想用國安法，即係嚇親大家。但唔好嘅地方咧，就係你俾個理由咧，就好鬼牽強。即係大家都覺得，喂，唔係純粹呢個理由，梗係有啲嘢。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政府都面對一個進退兩難，同埋嗰個即係說服力唔係好高咯嚇。 咁好啦，而家香港嘅六四集会咧，支联会就会提出上诉啦。究竟上诉结果系点咧？我哋都要继续去留意住啦。我哋听一节七点钟嘅新闻先，咁转头翻嚟咧，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有代办。海洋公园主席刘明伟表示，水上乐园开幕嘅准备工作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会尽快公布开幕日期，争取喺今个夏天开幕。被問到會不會要求員工接種新冠疫苗，劉明偉說園方一直有鼓勵員工接種疫苗，但由於始終屬個人意願，水上樂園開幕時將視乎本港疫情情況，按照衛生署和相關部門的指示再作防疫措施相關決定，如果當局有要求，園方亦要服從。在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南海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今日天氣酷熱，下午氣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明早有幾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六仍然酷熱，亦有幾陣驟雨，下星期初至中期有驟雨和雷暴，雨勢有時頗大。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在氣温30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而家咧都仲系接近呈祥道接近蝴蝶谷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喺隧道嘅管道之内。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啦，都仲系需要实施间封措施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九龙入口都有车龙的，排到去近汇景花园。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新华实道，龙翔道西行去荃湾和上狮隧，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比较长，排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只是欣怡花园，而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去近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车多的，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龙压道。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那段，车龙一路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怡道。另外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就车龙短了一点，排到去圣贤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景泰苑。新界方面，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受较早时的坏车影响，都还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去美城苑。另外后少少大埔公路那段近住和斜村都是有车龙，还未消散得晒，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反方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龙尾排到去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那段还是比较多车一些。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窝打老道军营桥底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西贡和锦田公路高步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去捞底咧就唔容易嘅，底啊得一个，以为嗰个系底点，即系低处未算低，所以捞底有阵时都危险嘅。即系如果有一日佢系 U turn 吓，掉头升翻上嚟企稳，你买比低位你系买贵几百点，但你买得安全啊嘛。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四到十一点，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已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和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是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2511821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伟豪。 时间嚟到晚上嘅7:09啦，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黄伟豪喺度。 大家好啊。 黄伟豪话，就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咧，就已经生效咗啦。咁当中话要推行呢个国安教育，咁所以咧，教育局咧，其实近期咧都系陆续咁公布一啲唔同科目嘅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咁讲紧咧就系中小学咧各个科目咧都会有一啲嘅国安教育嘅元素喺度。咁其实较早之前咧已经系公布咗11科目嘅国安教育课程框架啦，去到寻日咧再公布余下4相关嘅科目的框架，包括就是中史、历史、生活与社会和经济。大家就开始看这份的课程框架，究竟有些什么呢？当中就是中史和历史科的框架就说明，要让学生明白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并且认识到国家从被列强侵略以至英国占领香港之后，国家克服困难和就恢复对本港行使主权的历程。又说就是香港殖民管治时期，就是官员都是由英国人所出任，是华人受到不平等对待。又说是香港抗日的时候，要让学生体会和明白到国家和香港共为唇齿的关系。我大概讲了少少一些概括的一些学习的目标。黄伟豪有什么感觉呢？是 希望學生有啲咩嘅歷史觀 呢？我諗咧就嗰、那個改革咧就好清楚，就希望有一個即係而家都愛國者治港啦，咁梗係有一個愛國者嘅歷史觀啦。咁我覺得個動機好明顯嘅。我反而就覺得咧，因為我自己都教書嘅，即係反而呢個教育裏面咧。最容易啟發學生咧，就是一個即係兩邊嘅開放態度，係咪？即係你呢方面又講好嘅，又講差嘅，又講咁，跟住咧希望喺循循善誘底下咧，學生建立自己嘅睇法。咁所以我有啲擔心咧、就是，即係而家好似就好落力咁樣啊，即係好落力推動某啲即係嘅睇法。咁反而咧，我就驚喺個教育過程裏邊咧，未必做到一個平衡。咁反而係會有個反效果，因為你知啦，學生嘅嘢大家都係即係特別係而家好多中學生咧，青春期反叛期，即係你越教嗰樣嘢咧，佢越反叛嘅，佢越覺得會唔會即係另外嗰樣嘢咁，同埋咧，因為如果你有時咧太過強調一某一點嘅時候咧，而喺個課程裏面未必做到一個平衡嘅作用，跟住再等學生自己有個即係批判嘅思維咧，因為好多嘢上網都可以揾到噶嘛。即係香港仲有一個自由嘅互聯網，咁所以如果我哋太過著重學生建立某個論點嘅時候咧，而忽視咗其他嘅論點或者睇法嘅時候咧，會唔會反而有個反效果？特別係年青人會有一個更加反感，啊，你咁講我反而係覺得另外嗰樣嘢好啲咧。咁所以我有少少驚有啲即係矯枉過正啊，或者反而令到學生喺接受術裏邊咧，未必係產生到預期嘅效果㗎。 即係你意思係咧，係去到做歷史教育嘅時候，咁其實係咪都應該有一啲嘅唔同角度嘅批判思考咧嚇？咁譬如頭先我都講一啲嘅學習嘅目標啦，讓學生明白香港自古係中國嘅領土啊，又或者係國家被侵略啊，以至係香港被佔領啊，以至咧就係中央就恢復翻對香港行使主權嘅歷程啊嚇。呢啲嘢其實係咪有一啲嘅？可以之處啊，即係你自己都係教書啦，黃偉豪嚇，你覺得點樣教學生呢啲歷史會比較好一啲咧？ 嗱，我覺得咧，起碼咧，你兩方面嘅論據都要講。咁你譬如你話我哋俾列強侵略，咁另外可能亦都要講下，咁我哋點解會俾列強侵略咧？係咪列強係好邪惡咧？定係我哋當時嘅政府都有啲問題咧？咁所以咁樣係反而可以刺激到學生嘅思考，因為好多時咧，除咗立場之外，教育其實都是希望學生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的，所以我就很害怕即另外一邊你不講給他聽，是不是他就會信了你那邊呢？我又即我自己的教育經驗呢就是調轉的，即如果你是過分強調一點，你信啦就是這些，他都會懂的，他考試會答出來的，但是你即我們想他真心相信，真心做一個愛國愛港的市民的時候呢，如果我們隱藏一邊、另外一邊又太過即我們叫黑銷的時候呢，我的經驗就是反效果的出現的情況可能會大一點、即學生是不是 真心相信這件事，是不是成為了內化價值呢？那個難度是很高的、 即是講緊尤其是現在資訊很發達、學生可能很多的網上的渠道、接觸到很多不同的資訊這樣，這個的歷史觀的教育究竟是不是真的有它的效用呢？這個都值得大家探討一下。我們電話18723111，大家對於今次的國安教育在這個的中史啊、歷史科啊、以至經濟科等等的一些課程框架，有什麼意見呢？歡迎打來18723111跟我們一起談一下。電話旁邊有教聯會的副主席鄧飛。鄧飛你好。 是 你好啊，鄧飛。 我們剛才討論一些課程框架想給學生什麼歷史觀、你自己又怎樣演繹、 我想不是只是價值觀的問題，最重要的就比如你中國歷史科為例，過去有一個很強的感覺呢，教中國歷史科和教西史科有個點講咧？有個類近嘅地方，其實無論你中史又好，西史好，你都係當佢一個外置嘅學科嚟教嘅，即係話係純粹講求客觀，又冇情感注入嘅，冇情感教喺裏邊嘅咁。咁其實呢個或多或少都係一種缺失嚟嘅。既然係教中國歷史，就希望能夠喚起作為中國人嘅香港嘅學生嘅一個民族嘅自豪感或者國家嘅認同感喺處嘅。咁所以咧就即係正如我哋教中文都好啦，都係有一個情感嘅教育喺裏邊噶嘛。咁如果你純粹係純粹一個強調所謂客觀咁啊，咁啊，從而咧就變成一種冷眼旁觀咁嚟咧學歷史嘅時候咧，其實就可能一種即係忽略咗一種情感嘅教育喺裏邊咯。咁而家話喺個國家安全教育嘅框架之下嘅話咧，多少可以補充到一樣嘢嘅，但係當然唔係話百分百係可以補充得到啦。 嗯，剛才黃偉豪也有討論到，就是說其實歷史教育呢都有很多可以議論啊、爭辯的地方嘅，同埋即係多角度的地方。譬如我頭先講話，即係香港自古以嚟就係中國的領土啦，又或者係香港殖民管治時期，啲官員咧就係英國人出任，咁華人受到不平等對待咁。咁香港自有幾股就係、是、中國嘅領導咧，又或者係即係喺殖民時代華人有幾不平等對待咧？咁呢啲可能係有少少歷史研究嘅學科之中咧，有一得係可以議論之處。你覺得而家嘅課程框架有冇得俾學生去到討論呢啲議題啊？ 如果你話議論咧，係一向都係有議論嘅。不過咧，喺強調話有議論空間之前，有兩個前提要決定嘅。第一，嗰件事或者嗰個所謂嘅議題本身係咪真係有一個可議論嘅空間？第二樣嘢咧就話，唔好唔記得我哋而家講嘅係中小學嘅基礎教育，唔係講大學嘅教育。中小學嘅基礎教育，我哋要衡量下不同年齡階段，高中、初中、高小、初小嘅同學仔佢嘅知識水平同埋佢嘅社會人生經驗係咪足以可以 afford 得到一啲可能超過咗佢水平嘅、超過咗佢嘅。知識嘅基礎嘅一啲咁嘅議論咯，最後議論唔到嘅時候咧，其實最後都變成應試技巧嘅啫。嗱，你話議論嘛，即係好似通識科咁，我咪做一個八股文俾你咯，正方講啲，反方講啲，跟住 random 咁講下支持正定反，咁咪 OK 咯。咁其實呢個唔係一個有效嘅議論。不過嗱，翻翻我頭先所講嘅，要首先一樣嘢就係頭先所講嗰啲議題本身係咪一個有可議論嘅空間？喺學術界對呢個可議論嘅空間係咪完全冇共識嘅？到今時今日都仲係一個好，即係任何一種講法都存在嘅。比如你頭先所講，香港自古以嚟係中國領土，自古古到幾時咧？咁呢個係咪一個有一個好大嘅議論空間喺處咧？嚇、啊，咁即係呢個我有啲懷疑係咪有幾大嘅討論嘅空間咯？咁如果本身都冇嘅，學術界都已經有共識嘅，你要叫一個中學生甚至叫一個小學生去討論喺高等教育喺研究生階段都已經有共識嘅嘢，可以討論出一個有價值嘅結論出嚟咧，我覺得係強人所難咯。 嗯，冇乜可 係啊，鄧飛我想問一問咧，你頭先就強調咗嗰、那個除咗嗰、那個事實啊或者史實嘅教育之外咧，仲有一個情感嘅教育啦。咁喺呢個新嘅即係框架底下咧，你覺得有啲咩方法可以增強咗即係學生對於情感上邊、那個即係嗰、那個即係強項啊？ 應該咁講，唔係僅僅係國安教育框架，應該話即係新嘅初中中國歷史科，高中嘅中國歷史科應該冇咩大嘅變化嘅。新嘅初中嘅中國歷史科裏邊嘅話咧，佢個課程其實都應該係強化翻呢樣嘢啦。你當我哋講話中國人又好，香港人又好，我哋站喺自身嘅角度嚟討論呢啲問題，或者學習呢啲過往嘅經驗同埋歷史，就並唔係站喺一個外觀旁觀者角度。嗱，中國人係點樣嘅？中國香港人係點樣點樣？甚至香港人點樣？咁都唔夠嘅。其實你唔係講話有啲乜嘢新舊嘅內容加減嘅問題，而係個角度嘅問題。如果你學世界歷史咧，反而我覺得冇乜所謂。但如果你話學中史或者係中國嘅香港史嗰部分嘅話咧，成日都抱住一個外置嘅，即係一個旁觀者咧。這個我覺得呢個態度唔係一個可取。當然大家有討論空間。啊，唔係人人都同意我呢種情感教育嘅觀點，但我覺得係應該咁樣做咯。 咁如果喺教法上邊有冇啲具體嘅例子可以點樣教識啲學生有？ 頭先我已經 掟 冇咗具體嘅例子。 OK。 嗱，今次嗰、那個課程框架咧，其實都有啲嘅活動建議咧，俾啲老師教學生嘅。咁譬如話中史科咁樣啦，咁就話咧要同喺抗日戰爭嘅課題上面咧，就同音樂科合作，就舉辦一啲嘅抗日歌曲欣賞會。咁另外咧又話同視覺藝術科合作，咁啊舉辦一啲嘅抗日海報創作比賽嚇，又話咧就同當時嘅藝術作品咧作出比較，認識咧文宣對國防嘅作用。另外咧亦都一啲譬如著唐裝啊、化唐裝啊嘅一啲活動咧，可以俾啲學生嘅。咁但係你覺得呢啲對於今時今日嘅學生嚟講，係咪即係可以有效咁去學習到或者培養到一個自己嘅國家觀念咧？ 哦，咁我覺得其實呢啲嘢咧，你話好新咧，亦都唔係好新嘅。舉個簡單例子咧，你頭先所講嘅最後應該話倒數第二嗰項啦，即係話點講啊？ 你個海報係嘛？ 嚇、 海報創作係嘛？ 啊，冇錯嚇、海報創作嗰啲其實不嬲都存在嘅，無論係歷史科定係中國歷史科，一向都存在嘅，係一個基本嘅分析技巧。即係俾一啲當時嘅海報啊，即係比如抗戰，唔一定抗戰啊，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只要有海報都得啊。 去嘗試去分析一下，即係呢啲海報可以起到咩作用？嚇，喺歷史嘅事件、歷史嘅長河之中，佢曾經發揮過啲咩作用？其實呢種咁樣嘅教學法係一直都存在嘅，並唔係新嘅。咁而另外一樣嘢咧，就同其他學科，比如音樂科啊、美呢、這個視覺藝術科，咁其實呢個只不過跨學科合作啫嘛，跨學科學習。咁樣嘢咧，就即使冇咗個國安教育又好，或者冇咗個國情教育都好啦嚇。現時我哋都咁做啦，係咪？即係無論 STEM 教育好，定或者其他嘅跨學科學習都有咁做。而家我覺得教育局呢個咧就並唔係提出啲咩新嘅措施，而係將一個既有嘅跨學科學習嘅呢個咁嘅模式放入到去國安教育裏邊嘅啫。嗱，呢個先至係重點。咁到底有效定冇效咧？其實就好睇話，即係老師嘅教學經驗同埋教學嘅能力嘅啫。啊，呢個就唔係話有一個新派嘅方式方法出現咗啦，咁佢就會自動會產生效果，唔係嘅。你就算喺舊有嘅方法，得一支粉筆 chalk and chalk， 得一本課本，一個資深有經驗嘅老師，佢一樣可以講到出，即係令到學生如沐春風，可以產生一種自然嘅愛國情感，一樣可以做得到嘅啊。 另外咧就系、是今次嘅课程框架入边咧，咁都话用咗国家安全咧嚟到审视好多嘅历史事件啦。譬如话咧就系、是、林则徐啦吓，硝烟嘅一啲事迹啦，咁今次嘅譬如中史科嘅课程框架里面咧，就话让咧学生体会到前人为咗保障国家持续安全发展嘅决心同埋贡献吓。咁、但系有啲嘅教育界人士就咁讲啦，咁就话其实国家安全呢个概念咧。在林則徐嗰年代可能未必有呢個名詞添嘅喎，咁如果你話用而家可能比較新啲、近代啲嘅國家安全概念擺落去呢啲歷史事件嗰度，係咪恰當咧？係咪可以用國家安全嘅角度嚟睇所有歷史事件嘅咧？其實 咁又唔可以咁講嘅，即係名稱或者係一個名與實之間，好多時可以係有實無名，啊當然亦都可能會有名無實啦嚇咁。啊，冇錯，喺古代可能冇國家安全呢個嘅呢個 term 可能會冇，但係你話冇呢個概念、冇呢個觀念存在咧，我諗呢個係講唔過去嘅。如果冇呢個觀念存在，咁古代唔需要有軍隊啦，係咪？古代亦都唔需要朝廷啦。啊，當英國人打到嚟香港或者打到去東南沿海一帶，啊，軍艦已經喺枕住喺南京同埋京杭大運河嘅時候，我唔認為清政府感受唔到國土嘅安全啦。國土安全係國家安全一個好核心嘅、好傳統嘅概念之一嚟噶嘛。 OK， 好啦，仲有一個問題啊，鄧飛，咁就係咧嗱，而家係要做到一個嘅國家觀念嘅教育啦，俾多啲學生啦嚇。咁但係即係你覺得喺學老師啊，就係、是、個實行啊教學上面點樣去確保啲老師係做得到，即係向學生去到俾一啲嘅國家觀念嘅一個做法咧？咁係咪要有一啲嘅審核機制咧？咁同埋都驚唔驚話老師去做呢件事會令到啲老師有啲壓力咁咧？ 我唔明點解會做呢啲事會令到老師有啲壓力啦？ 唔知做得好唔好，唔知達唔達到嗰個教學目標嘛？ 冇嘅，其實做多啲師資培訓，同埋做多啲學校自己內部嘅教師嘅分享，即係成一個知識群。通常都係咁噶啦，即係我哋教書一行啊，咧都係舊嘅老師帶新嘅老師，一埋咧就老師喺出邊去師資培訓機構裏邊去累積經驗，係咪？即係無論係大學嘅教院又好，定還是教局嘅 sharing section 又好，或者一啲嘅課程都好啦，係慢慢玩一點一滴咁積累出嚟嘅啫，即係唔係話樣樣都要靠一個嘅所謂嘅審核機制。雖然我亦都唔明白一點樣審核法，即係你總唔能夠喺上堂嘅時候永遠後邊有個督學喺度枕住睇住噶嘛，都唔可以咁做噶嘛。即係到最後嘅咧，我哋都要相信老師嘅專業自主，呢個係講專業發展嘅自主精神，我哋要相信佢呢樣嘢嘅。 好啊，唔該曬鄧飛，多謝你嚇。 多謝曬。 鄧飛咧就係教聯會嘅副主席嚟噶，咁各位有咩意見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一齊傾下。嗱，黃偉豪啊，頭先都講到話咧，即係今次嘅課程框架咧嚇，都有頭先一啲嘅課程目標啦。咁佢點樣去講？譬如一啲嘅概念俾學生聽咧，咁譬如我頭先都講啦嚇，即係譬如講話香港咧就自古以嚟係中國嘅領土啦。咁今次嘅課程框架佢係點樣演繹嘅咧？咁譬如話係歷史科咁樣啦，歷史科咧佢就話咧係讓學生去認識多啲香港地區生活同埋定居人口嘅特點，例如話咧就係即係好多本地嘅姓氏咧就嚟自內地唔同省份啊，譬如有唔同地方嘅人士嚟香港啊，即係福佬人咧就嚟自福建粤东啊，同埋移居香港啊，跟住就让学生咧就明白香港自古咧就系中国领土啦。 咁另外咧就亦都講到話譬如中史科咁，我咧有認識翻即係宋朝嘅歷史，就話咧係認識咧宋末啊皇室同埋中原人士南來啦，咁啊了解香港地區嘅生活啊同定居人口嘅關係，之後咧就有香港經濟嘅發展啦咁。咁所以咧就理解呢個宋元時期香港同國家互動嘅情況咧，就讓學生明白咧香港自古以嚟咧就係中國領土啦咁。啊！呢啲嘅一啲嘅教學方法啊，咁你又會點睇咧？ 嗱，我又覺得咧，呢套嘅方法咧，就從翻即係中國嘅角度，或者即係我哋祖國嘅角度啦嚇，我覺得係 OK 嘅。咁但係最大嘅問題咧，就似乎又忘記咗香港嘅國際城市嘅特色。即係我即刻諗到嘅就話，咁其實香港係好多國際化嘅人口噶嘛。咁亦都唔排除咁即係雖然大家都係中國人啦，血緣上邊，咁可能就係國籍，可能佢屋企係加拿大籍嘅咁樣，咁或者亦都係澳洲嘅。咁所以當我哋喺強調翻中國嘅元素，或者大家作為中國人嘅歸屬感嘅時候咧，有冇亦都喺另一方面諗下，我哋點樣確認翻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嘅地位，同埋點樣去到融入翻成個國際社會咧？咁因為我哋好似我成日都強調抗日啊，即係英國人帶俾我哋恥辱啊。咁呢個當然係好重要嘅歷史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其實我哋而家成個世界，即係中國都要諗下點樣做世界領袖，喺環保上邊帶領其他國家共同係即係為個地球作出一啲貢獻啦。似乎呢方面嘅強調就少咗啲啦。 好啦，我哋又請另一位嘉賓一齊傾下啦。嚇，電話旁邊咧有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講師許漢榮啊。許漢榮你好。 你好， 喂，你好啊，许康荣。 点样睇今次嘅国安教育嘅课程框架咧？咁就公布咗历史啦、中史、经济等等呢啲科目吓，点样睇咧？ 我谂佢哋个前提即系太明显啦，即系其实用所谓国家安全做咗一个前提，然之后将好多唔同嘅课程内容我觉得有啲夹硬塞咗入去呢个国家安全教育嘅框架入边。我觉得今次唔系做得特别好，同埋即系。可能都留意到，就係佢將個課程文件咧，就唔係用一個擺喺課程文件嘅形式去呈現咧，而係用一個即係通告嘅形式去發放俾學校。咁亦都睇咗佢裏面一啲嘅內容啊，一啲嘅演示啊咁。咁其實我都發現，即係個問題都唔細嘅，即係尤其是係佢選取啲咩嘅歷史嘅段落。是希望老師能夠透過那些歷史事件或者那些課程內容，然後去所謂呈現一個國家安全教育的理念。那我覺得今次那個做法是有些為做而做的、 可不可以講話，即係你剛才話將啲課程內容即係擺落去國安框架嗰度，有冇啲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即係我見到佢好多嘅即係描述嗰個課堂嘅一啲方法咧，就係、可能係譬如可能講緊頭先一路都講啦，即係講譬如抗日咁樣，咁講緊一個政治安全嘅問題咁。咁但係抗日戰爭本身佢就係喺一個即係世界大戰嘅一個情景底下嘅其中一個戰場。咁呢個其實係一個世界性嘅事件啦，即係唔係一個個別國家嘅安全問題，而係成個世界都係根本好混亂。但係佢就會希望透過嗱，你教即係抗日戰爭，然後去嘗試話俾學生聽啦，理解到你覺得政治安全你真係幾咁重要咧？咁喺呢啲位置上邊咧，我覺得嗰個嘅嗰個論述係太跳躍，好快就去到個結論嗰度。咁我覺得呢個唔係我哋過往慣常接觸。喺譬如講緊香港嘅歷史教育，過往其實都唔會係咁樣做，盡量都係希望透過一個比較中立客觀嘅角度啦，俾唔同嘅觀點俾學生，然後令到佢可能研究到對歷史。 許漢榮，我哋聽一節新聞先，轉頭翻嚟同你傾多陣下。 好， 我哋電話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路透社报道，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上个月向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汇丰及花旗银行发信，警告若果处理黎智英嘅账户，有机会被判最高7年监禁。 報道又引述同黎智英無關的三名高級私人銀行家和三名律師說，今次是首次將香港國安法擴大到銀行體系的精英階層，為客戶和銀行高層帶來風險。李家超在立法會回應傳媒提問的時候表示，有關資產是涉及香港國安法的懷疑犯罪資產，有責任通知相關方面若果不遵照指引的後果，並重申是針對犯罪資產和正常營商行為扯不上關係。立法會三讀通過有關修改本港選舉制度的條例草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形容修例屬於香港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里程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條例草案將於5月31日刊憲並生效，特區政府將全力以赴籌備未來三場選舉。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同建制派議員都呼籲有志服務香港人士未來積極參選。民主黨形容草案對邁向真正普選的路向是倒退。主席羅建熙承認近期的確有人遊說黨員參與未來的選舉，民主黨參選與否將於9月決定。本港過去一日沒有新增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初步確診少於5宗。另外，衛生服務中心說早前公布初步確診在官涌體育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工作的61歲女護士，分析顯示病毒樣本和新冠疫苗病毒株相若，港大微生物學系亦都錄得相同的結果，中心不會列為確診個案，密切接觸者取得陰性檢測結果之後將會安排離開檢疫中心。衛生防護中心又說，早前確診帶變種病毒經迪拜回港的印度裔男子，以及由印尼抵港的34歲確診女子，流行病學調查和基因排序顯示和早前列為輸入個案，從菲律賓抵港並入住尖沙咀華美達華麗酒店的28歲男子有流行病學關聯。中心已經將兩人修正為和輸入個案有關，10宗和印度裔男子有關的個案亦會修正為和輸入個案有關。廣州市衛健委表示，今個月21號荔灣區出現確診病例之後，截至今日的下午2點，廣州累計4宗確診、5宗無症狀感染，都是和首宗確診個案有關聯，都是共同居住、共同就餐、共同託管等相對密閉場合受感染後造成的傳播，屬同一感染鏈。市衛健委官員在記者會指出，荔灣區和其他區重點場所的全員核酸檢測，昨日啟動以來採樣36萬多人，目前近56千人的結果為陰性。截至今日中午，廣州累計867萬人接種疫苗，目標人群接種率64%，其中299萬人是完成全程接種。廣州市疾控中心表示，廣東省非常支持廣州，一直優先保障疫苗供應，呼籲民眾不用著急，成功預約後先到現場打針。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天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明早有幾陣驟雨，最低氣溫大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溫大約3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过咗丁九桥前少少有意外，咁而家第三线受阻，一带嘅交通繁忙，车龙都系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丁九段。就系、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过咗丁九桥前少少有意外，第三线受阻，一带挤塞。咁另外咧喺北角春秧街，因为怀疑气体泄漏，而家春秧街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电车喺春秧街站同埋北角总站嘅服务系暂停。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反方向启德隧道去观塘九龙城出口的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沿着东九龙走廊一路排到近汉文田 联港铁站。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而家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反方向去油塘的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富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六轮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窝打路道军营桥底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西贡和锦田公路高埗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梁敬国。快乐这两个字，我就想起孟子和齐宣王的对答。孟子就跟他说，独恶乐与人恶乐孰乐呢？那齐宣王就说不若与人。所以说为政之道，其实是要令到众人快乐才是至高境界。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论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伟豪。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嘅就系教育局咧，寻日就系公布咗一啲科目啊嘅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咁啊讲紧几个科目咧，就包括系历史科、中史科、生活与社会同埋咧经济科噶。咁啊新闻之前咧，我哋同紧一位嘉宾就系教育大学教育政策与领导学系讲师许汉荣倾紧嘅，请翻许汉荣出嚟先。系你好， 系你好， 系头先都讲到话咧，就系好多事件，譬如话系一啲历史事件啦吓，咁啊今次个课程框架咧都用咗一啲嘅国家安全咧，甚至系政治安全咧嚟到去到即系将啲课程内容咧摆落呢啲框架嗰度嘅。你觉得其实对于学生嚟讲会系一啲点样嘅效果咧？你觉得？ 我會覺得其實同學就即係如果佢喺老師未教佢哋之前咧，我諗佢哋未除咗佢哋可能自己本身好中意歷史或者好中意聽故事之外，我諗佢哋嘅冇好多嘅概念嘅。事實上都係可能好等老師係點樣透過個課堂去讓佢哋去認識。咁但係即係我諗學歷史或者可能即係今次佢哋公布嘅嗰幾個科目咧，都係啲人文學科啦咁。咁人文學科就唔會有既定嘅答案，亦都唔希望俾一啲好既定嘅立場或者單一角度俾同學去思考一啲歷史問題，從而去認識即係所謂歷史究竟係啲乜嘢咁。咁但係似乎今次公布嘅嗰四個科目裏面一啲即係國家安全教育嘅框架嘅內容擺咗落去之後咧，那個角度就變得好單一。即係無論睇咩歷史都好啦，我哋都要將佢即係同所謂國家安全啦，講緊佢哋嗰13個唔同嘅即係國家安全嘅項目啊，去扣連起上嚟。我始終都仍然都覺得喺嗰個過程裏面或者喺佢哋而家所寫嘅內容裏面咧，其實係都有啲夾硬嚟嘅，即係都唔係一個好用一個好暢順嘅方式去話俾你知究竟即係國家安全同你哋而家講緊學習緊嘅一啲學科內容，究竟之間嗰個好必然嘅關係喺邊度？喺佢哋嗰個今次嗰個框架嘅內容裏面，就唔係好見到有呢一種嘅內容存在。 嗯， 嗱，你自己都係一位教育學嘅學者啦。咁其實對於老師嚟講啊，咁係拎住呢份嘅課程框架，佢哋教嘅空間如何咧？還是即係之前我哋都講啦，即係歷史議題咧，其實都有啲嘅可議論之處、可辯論之處。你覺得喺呢個課程框架之下，其實老師仲教唔教到一啲嘅係歷史嘅批判性嘅思考咧？ 我估個空間會比起我哋原先有嘅，即係譬如講緊歷史科原先有嘅嗰個空間，我覺得係收窄咗，因為其實佢今次一啲嘅寫法都係寫得比較係唯一嘅，即係嗰個結論要係唯一的。咁呢一種係唔係真係我哋想見到嘅，即係香港嘅歷史教育方向咧？咁我自己係會有啲係擔心嘅，因為過往我哋係無論中史科、歷史科，其中一個都好重要嘅即係學習元素，就係希望透過認識歷史，我哋可以所謂鑒古知今啦。當我哋要鑒古嘅時候，我哋必須要有一啲自己嘅認知，有一啲自己嘅即係批評，然之後我先至可以確立到我對嗰個歷史事件嘅睇法，從而知道個教訓喺邊度。咁但係似乎佢而家喺呢幾個科目公布咗啦，咁尤其是嗰兩科歷史科。好似都係一個好 straightforward 嘅，即係好直接就話俾你聽。嗱，當我哋睇呢啲歷史事件嘅時候咧，你知道嗱，因為國家如果唔安全，就會出現一啲歷史上邊即係中國被欺凌嘅事件啦。咁其實係咪真係咁單一嘅角度咧？我哋認識歷史其實係好複雜嘅一件事嚟嘅，無論係將個歷史身處喺當時，定係我哋要用而家嘅眼光去睇當時嘅歷史咧，呢度本身已經有好多可以爭辯嘅地方。咁但係似乎而家佢寫出嚟嘅時候，好似喺呢啲位咧就唔係好容許你有好多爭辯，尤其是喺初中佢即係講好多學習元素嘅時候，佢用認識呢兩個字。認識即係好單方面咧，就係、是、知道件事。但係知道件事本身係由老師話俾你知啊，定係？同學都可以有一個自由嘅思考嘅空間咧，咁喺佢嗰個嘅依次公布嘅課程框架裏邊咧，就冇好多呢啲嘅描述。 好啊，唔該曬許漢榮，多謝你啊， 多謝曬。 好， 許漢榮咧就係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講師嚟噶嚇。黃偉豪，不如我哋都聽聽聽眾點樣睇呢個事件嚇、 啊。 電話旁邊有聽眾伍生喺度，伍生你好， 係你好啊， 請講 啊，仲有個嘉賓主持人， 係 其實頭先咧，我真係有啲奇怪咧，即係講咗一啲咁嚴肅嘅問題咧，即係你哋嗰個黃嘉賓主持咧，即係我由頭到尾聽到咧，即係點解會咁輕佻嘅咧？咁仲有即係我要我所知佢一個教授，咁其實而家講到嗰個國安教育又好，你其實一個整體教育又好，或者歷史教育又好，即係我覺得有個問題就話，即係當成日都講緊嘅行之已久，即係你以前點教，以前點教，咁但係其實有冇檢討一下，即係而家現時嘅學生？即係我成日都感覺一個最嚴重嘅問題，即係而家啲學生講嗰啲粗言穢語咧，即係順口到你真係好震驚嘅。即係如果你哋覺得之前嘅教育，所謂嘅批判性教育係真係咁成功嘅話，究竟你有冇考慮過即係？而家啲學生嗰啲污言穢語，即公然地。 但伍生呢個係即係可能係品格多啲嘅問題咯。就我哋同今日即係講緊呢個國安教育要。 即係你喺度教嗰個教育嘅時候，你哋成日講究以前點樣教係點樣點樣，而家唔可以改動，或者而家改動有啲咩問題嘅時候。即係點解唔係一個宏觀性去睇睇？即係點解喺當你要睇一件事，你要抽一樣嚟睇？即係你當你去評論嘅時候，你要宏觀去睇一件事咧？即係點解成日都講緊一個一個行之已久，或者以前點樣做，而家咁樣做就好似好離經背義咁樣樣。 OK， 好。 係咪出咗問題？點解你哋都唔去整體去研究？同埋你哋即係港台請個嘉賓，係咪可以喺講嘢嘅時候？即稍微慎重一啲， okay. 即身 为 一个教授，系咪讲嘢要去到咁轻佻咧？ 多谢晒伍生嘅意见啦，我哋听多个听众先啦、 啊啊啊啊。 有黄先生喺度吓，黄生你好。 你好啊， 系黄生你好。 我就好赞成头先咧，各位第一位嗰个会长讲咧，教练会长话系要有唱要呢个设计个日抗日嘅海报啦，唱佢个抗日歌啦，着佢学都冇问题嘅。但系入问到感情系样要兼顾噶嘛？譬如你啊六四事件，咁你讲唔讲？你问起嚟讲，你都要问到感情嚟噶，确实又系问到感情嚟噶。咁你样都要讲，我赞成嘅，啱嘅，等个都要知，学生样都要知啊嘛。如果学生问起呢样嘢，个教师答唔答咧？ 數。如果答咗有咩問題存在咗咧，我覺得係應該平衡翻嗰個教嗰、那個、那個那個模式啊，樣樣都講嘅，咁先啱嘅。 OK， 好啊，多謝曬黃生嘅意見啦。講開即係如果你話國家觀念嘅教育、或者國家安全嘅教育。是不是只是讲即是譬如是抗日啊或者鸦片战争啊这些才叫做一个国家的概念呢刚才黄生都讲了其实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事件都是即有一些国家概念可以即跟学生讲到 的。我想呢其实也都是那个问题就是存在于即我们讲的抗日其实是都已经是二次大战的时候啦。咁其實好多嘅安全咧，可能都要配合翻而家嗰個國際嘅形勢。咁譬如你話，喂蘇聯你講唔講咧？嚇，唔係蘇聯啦，即係而家個俄羅斯啦。美國你講唔講咧？咁所以我喺度嘅感覺咧，就係話，雖然歷史咧，我哋要了解過去發生啲咩事，但係另一方面，頭先啊許漢榮都講啦，我哋鑒古知今啊嘛。咁其實我哋亦都有個責任咧，要將我哋香港嘅學生咧，除咗係一個中國人之外，亦都係個世界嘅。國際公民啦，咁會唔會佢嘅國際視野亦都要提升咧？就唔係成日當好多國家都係我哋嘅敵人，即係即係我哋一定要反日嘅咁樣。咁所以會唔會亦都會有一個包含啊多元嘅角度去思考咧嚇？ 嗯，尤其是即係今時今日咧，即係中國喺外交上面咧嚇，都可能同唔同嘅國家啊、地區啊都。起咗即系或大或小嘅一啲摩擦啦，咁喺呢个时代之下，去再去讲，譬如一啲嘅国际关系观啊，即系譬如今次嘅课程框架都有讲话，即系认识到咧就系呢个中国咧就系国家就系国际社会嘅重要一员，亦都咧珍惜咧今日国家所建立嘅政治安全嘅环境，先至有咧呢个嘅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外交方针咁。咁喺呢個時代底下，再去講呢啲嘅歷史觀、國際關係咁，咁係咪都有一啲嘅特別嘅要素嚇？係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要留意嘅咧。 嗱，我覺得咧，亦都係好似頭先阿許漢榮所講啦，即係有時成個問題就係話，我哋會唔會個立場太明顯，就變咗好似一個指令式嘅教育，而唔係話一個開放式嘅訓練到學生有思考嘅教育咧？咁同埋亦都係要有一個開放性或者一個即係國際嘅視野。咁呢度喺個新嘅框架底下，我哋可唔可以做到咧？呢啲都係要我哋即係去到思考翻嘅問題嚟噶。 每個禮拜 五個名聲， 呢個時間 CIBS 人人廣播。 今晚同你一齊聽節目嘅係黃正賢。 由2014年的大学比赛走到街头卖艺，最近还推出 R&B 曲风的派台歌《Junkie》，由两个人变成六个人，他们的名字是十方客 Red Pickers。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卖艺》。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 智利南部， 之前分享过智利北部，今个星期继续同大家发掘智利南部的自然景观， 有冰川、高山、火山奇观，更加有旅游人慕名而去的复活岛。 先来会同大家分享去到湖区小镇阿尔迪维亚睇城堡，悠闲的智鲁岛睇吊脚彩色水屋， 仲有白内国家公园行山难忘故事啊！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我都唔知第日对 band 又会变成点。 喺呢个熙来攘往、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嘅小岛上面，满载住我同你嘅故事。 卡董、阿子，点解你哋喺度噶？ 喂，阿莲，我哋等咗你好耐啦， 等咗你足足十几廿年啊！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单元三，我的快乐时代。 星期六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老豆，准备好未啊？ 准备好啦，搞咩啫？都唔知喺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9，继续有陆宇光同埋黄伟豪喺度自由风，自由风噶。嗱，黄伟豪啊，你就喺中大嗰度教书啦。多唔多去呢个地方食嘢啊？就系火炭嘅大排档。 好多啊！我啲学生仲多啊，因为佢主要顾客嘅来源之一，特别喺呢个我哋迎新营嘅期间咧，咁啊，真系一定去帮衬噶。 系嗱，呢个火炭嘅大排档咧，咁样睇翻啲资料啦，咁都好出名食，譬如乳鸽啊、鸡粥啊，咁都系附近嘅居民啊，以至即系譬如中大学生咧，都经常去嘅地方。都睇翻资料咧，就话喺区内咧已经系近40年噶啦吓。咁不过咧，近排就有个消息啊。 就是今个月咧有一个消息，就是话大排档咧就将会喺2024年咧被清拆，咁就话咧会改造一个综合大楼。咁有啲人就讲翻话咧，原来食环署咧就喺今个月嘅10号咧就嚟过，就同咧一啲嘅大排档嘅档主同埋区议员就会面，就话咧会拆晒咧东面同埋西面嘅熟食市场，咁同埋咧档主咧就可以选择收翻每档23,000蚊嘅赔偿金，又或者咧就系搬迁到到其他街市嘅空置档口啊。点样睇咧，黄伟豪？可能到少咗一个食嘢嘅好地方啦。 我谂咧，成个问题咧就系话，都系成个城市嘅发展嘅规划啦。即系好多时咧，我哋呢啲大排档咧，其实系好有地方特色，甚至系香港嘅文化特色嘅。咁但系每到发展咧，就话喂呢啲好似好落后啊，好污糟啊，好多余，就即系将佢咧就整走咗嘅。咁但系其实系咪真系两者之间有冲突咧？我突然间就谂起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其实就好兴佢哋叫做嗰个小贩熟食中心 Hawker Centre 啦。即係周圍都係，其實有價廉物美啦，又好食啦，亦都有地方特色嘅。咁所以我就喺度思考緊，即係如果我哋發展嘅時候，係咪真係要？佢哋搬，甚至其實好多搬唔到嘅，你知個區其實冇地方，佢搬去第二度，可能都揾唔翻同樣嘅客源。咁所以我哋係咪可以兩者喺發展裏面有共用，保存翻呢個特色，亦都係一個即係、就是、對於市民嚟講一個即係、就是、提供價廉物美食物嘅地方啦。但係一定要拆咗佢咧。咁其實我哋拆咗個思維係即係好耐㗎啦。其實香港呢一個思維係其實好多嘢就變咗成個歷史就消失咗嚇。 嗱，我哋如果有聽眾都想講呢個話題咧，歡迎打嚟1872311啦。咁而電話旁边咧就系一位呢个火炭大排档嘅档主啊，就系庄先生喺度啊。庄生你好， 系你好， 你好啊，庄生。 你自己有冇同食环署人员倾过呢个拆卸嘅安排啊？ 哦，有啊，佢嗰日开会有邀请我哋档主去开咗一次会。 佢哋点讲噶？ 佢哋都系其实嗰次咧就嚟，就嗰次先第一次通知我哋档主就话有呢个安排啦。咁当然我哋都系愕然啦。咁佢听完，我哋听到之后咁。佢哋就话而家暂定喺火炭西咧会有个发展蓝图，再兴建一个综合大楼嘅。咁火炭东嗰边咧就未有详细规划啦。不过佢哋咧政府咧又唔知咩原因咧，就话谂住一次过都两边一齐收翻，系啦。咁其实我哋虽然身为档主，当然希望保留啦。但系即使话如果就真系要收翻嘅话，咁你话西边嗰边真系有晒蓝图，你收翻。我哋都明白嘅，但系东边嗰边其实佢哋未有发展方案咧，又唔明点解佢哋都想一次过收翻咯。 哦，咁你自己档口系东定西啊？ 我东西都有嘅。 我东西都有。 系啊系啊。咁但系就同埋，就算即使收嘅时候咧，都希望佢哋嗰个赔偿嗰个方案咧，就真系就未到位咯。嗱，因为佢哋仲系用紧好多年之前佢哋既定嗰个赔偿机制，即系讲紧头先主持讲咗啦，20,000-3,000蚊一档。系啦，咁其实今时今日，如果我哋想喺第二个地方开翻个类似嘅档口，都绝对系做唔到啦，唔可能啦。同埋，其实我哋嗰度咧系好多年历史嘅啦，即系做一段好长时间。就算我哋话结业咧，即系唔同打工嘅话，我转身可以走嘅。我如果真系结业的话咧，其实好多问题我要处理，例如嗰啲遣散费等等。同埋政府咧，其实系拣咗个好唔适合嘅时间啊！即系大家都知道香港经历咗呢几年嘅问题啦，由呢个社会运动去到疫情，咁其实我哋饮食业咧已经系千疮百孔啦，即系都遍体鳞伤噶啦，俾佢搞到嘅就。佢喺呢个时间咧，要我哋啲档主去搬迁咧，或者去结业咧，其实系好真系好一个好唔适当、好困难嘅时候咯。所以我就希望咧，政府真系可以。郑仲听到我哋嘅声音啦，即系考虑下俾个空间我哋。即使你个发展要咁样咧，都会唔会系有分阶段性啦？或者你个如果真系无可分阶段啦，即系佢有啲特别原因，一定要一次过收晒的话，咁、那个赔偿方案又可唔可以真系都合理翻少少咧？系。 嗯，不如都讲下你自己个档个背景啦，吓。 系，咁其实我哋都喺度做咗30几年噶啦、嗯，老实咁讲，咁就都系喺当地就做翻，主要都系做翻附近啲熟客啦。咁头先主持咗讲啦，其实中大嘅学生啦，附近工厂啲居民啦，或者火炭嘅本身居民啦，都系喺我哋度，好多都喺度食饭啦。其实啲客好熟噶啦，好多都好熟嘅熟客啦。其实火炭区嗰度嘅食肆选择就唔系话真系太多。你话其实个社区要需要发展嘅时候，其实唔系正正都需要解决一啲基本嘅需求，就系啲饮食需求。但唔明点解政府咧就觉得我哋咧就都好似冇乜价值咁样。嗱，第一佢话新兴建嗰个综合大楼咧，第一次同我哋开会嘅时候咧，都未话会兴建翻一层熟食中心安置翻我哋嘅。 我哋唔知點解啦，因為其實好多其他地區好似大埔啊等等咧，其實喺呢個熟食喺呢個綜合大樓嘅時候咧，都有預留翻一層咧去做翻熟食中心，所以其實都好希望政府咧。既然佢覺得人口增加啦，要發展呢啲嘅綜合大樓，俾翻啲社區設施嘅時候，係咪其實都要兼顧翻市民最基本嘅需求，就係飲食個需要咧？係啦，我哋都想反映翻意見。其實政府咧，食環署喺第一次同我哋傾完之後咧，亦都有派啲幫板咧，再落我哋鋪頭咧，同我哋啲檔主逐個傾翻，聽翻我哋意見嘅。咁其實我哋檔主意見都好一致啦，其實食環署聽我哋意見咧，佢而家咧佢哋都認為咧，其實火炭東咧係冇咩迫切性，一定要咁快拆，而且咧分階段拆咧。對市民或者對我哋檔主或者甚至乎對食環署本身佢哋嗰個重置嘅壓力咧都係細啲嘅，所以其實佢哋都係同意可以分階段處理係最好嘅。只不過啦，食環署嘅高官啦、啲幫板咧，即係總監咧，就同我哋表達咧呢樣嘢唔係佢哋一個部門去負責嘅，就係跨部門嘅事啦，可能同發展局啊等等啦，甚至乎佢話要同財政司嗰啲攞 budget 等等啦，係啦。咁所以希望咧。政府啲高官咧就都唔好浪費咗食環署咁多功夫嚟我哋檔主面前收集你意見，真係攞翻去咧好好商討下研究下啲方案。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負責任嘅政府，即使佢真係一定要發展兩邊東西市場，其實所有嘢都係循序漸進分階段咧，個效果會嚟得好啲嘅。其實政府都應該係要揾翻一個方案咧，係可以。俾啲空間市民有選擇啦，唔好一下子冇曬啦，或者我哋檔主都要俾翻啲空間時間，我哋慢慢去處理翻啲問題咯。 嗯，係啊，莊生嗱，我關於賠償我都想問多幾個問題嘅。咁第一個問題就係話佢而家嗰個賠償金額就大概200,000到啊，你知唔知佢係點樣計出嚟噶？同埋我亦都想問一下咧如果你覺得一個合理嘅賠償咧，你覺得應該個對於你嚟講嘅個咩嘅數額先係算係合理咧？ 其實200,000咧，就我哋問過食環署，佢哋話係沿用咗好多年㗎啦。佢哋話即係一路以嚟咧，都係用呢個金額去賠償嘅。咁其實呢個已經係一個問題，因為可能你30年前又係呢個金額，10年前呢個金額，而家今天都係呢個金額。喂，但係個物價人工啊各方面係唔同曬啦。我諗兩位主持都知道啦，係咪先？你30年前俾200,000，我真係可能可以去第二度。真係可以東山再起，或者叫做揾個差唔多嘅地方。重新營業，即係都大家都生存到，但係政府咧就冇檢討過呢個賠償嘅機制。嗱，佢哋人工啊，息年年加喎，呢啲賠償機制咧就冇，反而冇加嘅，係啦，咁就一路沿用呢個方案啦。如果你話今天你話合理嘅方案係幾多咧？嗱，其實如果你話而家要開翻一間出邊開間鋪頭啊，你動手啊，你裝修或者你普通個簡單裝修租鋪連上期噼里啪啦都過100,000啦，講真而家即係做個好簡單，即係唔係大規模咧，一啲都唔大規模。咁起碼一檔我諗都要 around 呢個數字先至係合理啦。同埋其實有啲檔主可能話其實好多我哋檔主年紀大啦，係咪？就算即使我哋真係想唔做啊，但我哋呢度係好多年歷史嘅地方嚟㗎嘛，咁可能好多檔都做咗30-40年。咁其實中間咧，我哋唔做咧，頭先講咗，唔係拍下攞就走，我哋有好多遣散費啊，嗰啲安置嘅問題，我哋都要去面對。但係政府就偏偏喺一個好唔合適嘅時間，喺飲食業已經千瘡百孔，大家都已經係掉緊鹽水嘅時候咧，佢仲要我哋去，即係佢應該俾多幾年我哋去休養生息咧，因為我哋唔係大集團啊嘛，唔係好似話可能好多儲備，有嗰啲儲備其實之前呢幾年已經燒曬啦，就因為唔好話怪邊個啦，但係因為你疫情。同埋呢個社會運動，其實之前兩年開檔都冇得開檔，其實個打擊好大。 OK， 好啊，多謝曬莊生啊，多謝你。莊生咧就係呢個火炭大排檔嘅一位檔主啦。咁啊，黃偉豪話，其實睇翻咧，即係而家政府係會喺嗰度諗住起一個綜合大樓啦，會有體育館啊、圖書館啊，甚至咧亦都係考慮緊咧，就係做緊一個嘅一啲嘅熟食中心咧，就係會做翻噶。咁區議員都話有咁嘅需要噶。咁但係如果你話成笪嘅大排檔都要拆曬啦，又或者係嗰個賠償或者係安置係即係大家咁關注嘅時候，都係一個問題啊。 我希望可以保留到啦，因為嗰個真係地方特色同埋啲嘢真係幾好食嘅。 好啦，咁啊，我哋時間傾到呢度啦。今日自由風時間咧就嚟到呢度啦。唔該曬黃偉豪， 好，拜拜， 聽日再見，拜拜。